拖吊车来了，就是这部红色小货车停在民宅前，一停就是两年。 都在放那些家暴什么的，有的没的，然后就给他们员工自己去开车门拿。 那是屋主跟那个的。我们也不方便，因为他也没有月线，也没有什么，我们也不方便说什么。 一般人家门前被车挡了一两天就受不了，小货车一停，700天过去，车主还把车子当成仓库，打开门让员工来拿广告派报。而拖吊车会来，还是因为屋主求助无门，议员接获陈情，在议会质询后，执法单位才来火速拖吊。 他一开始有报警，可是警方跟他回报说，未悬挂车牌，又在白线内，他们无法可循。一共五环不交工，改因回答工，他未达废弃的程度，他也无法管理。 据了解，小货车车主经营派报广告社，因欠租被屋主要求搬离，车主却还不肯开走车。彰化园林警方获报到场，认定是废弃车交。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9月13号星期二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蓝白现在在用的是采购 BNT 疫苗，在全面操作要来抹黑陈时中，但是不要以为说人民都不会思考谁在挡疫苗等等，我们把所有的资讯都摊开来。蒋万安、黄珊珊，你们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另外齁，咱在讲啊，讲挖来矿挖挖齁，连嘴都不会擦的人是谁？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了。他说他为什么要选 2024， 是因为呢要改变现在的民选皇帝制。奇怪齁，我们这个选制是这个样子吗？他为什么自己创了一个名词齁？你知道所有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五度称帝的是谁？只有一个人，就是柯文哲。不过呢，说到底跟柯文哲认真就输了。柯文哲不是在吐槽说曹新成这个黑熊勇士，我们今天要来看看的是曹董他的黑熊勇士，其实就是在学乌克兰的精神。乌克兰他们乌军绝地大反攻，以小博大，乌克兰从9月初到现在收复了6000平方公里的国土，更有这样的一个都市传说，说有一个乌克兰老阿伯，他用猎枪用步枪打下了一架苏-34的战斗轰炸机。乌克兰为什么这么强？因为他们不对俄罗斯低头。好，稍后开始更多讨论之前，先来介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的是陈时中的竞选总部发言人民进党立委林楚英。 贵雅好，大家好。 好，欢迎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好，左手边欢迎的是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小老师。 贵雅好，大家晚安。 好，欢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 贵雅好，大家好。 稍后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简淑培，以及关于俄乌的战情对于军事非常熟悉的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黄进平会加入讨论。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台北市长选战在蓝白操作之下，有淡薄那种尴尬了，好像是在竞争卫福部长。蓝白新一轮的攻势在采购 BNT 疫苗的上面，他们在全面操作要抹黑陈时中，但是把资料整个摊开来，谁在装傻一清二楚，我们一起来看。好，这件事情的缘起当然是因为慈济的执行长这个严伯文，他就讲到说，诶，当初在这个采购的时候啊，齁，有一些工商界的大佬跟他讲啊，齁，买不到啦，齁，不要浪费力气。但事实是什么？的确是促成了嘛。可是我们现在来看齁，蓝白整个就群起开始攻这件事情。陈时中他也真的齁，有一点我感觉到叫做佛也发火啦，齁。为什么这样说？在昨天有一场行程是在这个广照宫的拜庙嘛，齁。那这个场子里面呢，记者其实当下是非常吃惊的哦，因为阿中部长去这个庙宇里面齁，都会跟这个庙的人员有一些这个私底下的对话。但是记者在外面呢，他们透过了那个哄上桃啦，齁。诶，怎么听到里面对话的声音呢，齁。他们听到什么样的内容呢？阿中部长他讲说，谁说我挡疫苗的人是他靠无门的，齁，然后我如果挡疫苗刚刚我是笑的吗？因为语气其实蛮重，而且听得出来他其实有点火气，齁。来，楚英委员，你尹酸中不会坏给您吗？这一场你也有跟 有帮我们，昨天早上的这个行程我在哦。那么我们先讲广照宫本身他所祭拜的这个主神，他过去其实也是一个医药药师啊，齁，就是过去在这个宋朝吧，希望我没有讲错，就是也是一个药师，那他也是希望就是就是说能够来解救众生的病痛之苦，所以我们去拜这个带陈时中 去到这个广照宫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跟这个主委之间啊，包括这个董事长们沟通，其实是非常的契合，因为他们也提到了，就是有关于这个过去一段时间陈时中带领台湾能够度过这个我们疫情最艰困的时候。那大家已经觉得很奇怪，说诶，怎么会这么巧哦，原本是跟他们内部的包括这个董事长啊、总干事啊，跟这些主任委员们见面的声音会传出去哦。首先要先提到是在跟他们进行这个所谓私底下的聚会的之前，是先有一个公开的对外的一个参拜。那这个参拜的时候，庙方就会有那个麦克风啦齁，哄嗓就会对外哦，包括这个负责主祭的这个组长啊，他念这些祭文等等。那所有这个祭拜结束之后，然后大家一起拍照，才会进行到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私下的座谈。那因为都是你知道庙方的麦克风，所以你知道一开始前面是对外的广播。 台南西门路四段晚间10:30，远远看到一部机车从左往右过马路撞上。 后来呢，同样的麦克风拿到会议室的时候，就忘记说把这个内部啊外 要切换， 对外的要切换，对，所以声音又出去了。我必须要讲，疫苗的采购确实对台湾来讲，回到时间回到2021年的时候，那真的是困难重重，也真的是有势力在挡。但是我要先讲结论，挡的是中国，中国要来挡台湾采购到 BNT 的疫苗。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们需要透过鸿海、台积电甚至于慈济的协助。 我再补充请教，因为我其实感受到，因为阿中部长我们过去讲说他不是京剧吗，常常有一些比较尖锐的东西过来，他其实是可以四两拨千斤的。 是。 可是昨天他包括你说那个麦克风的那个失误之外， 是。 他后来出来记者也是要采访他，他还是都还蛮激动的。一些是不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觉得因为这个部分是这样，对他来说做一个防疫的指挥官，就像一个最担心就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病毒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当今天有解药可以给你治病的时候，作为一个防疫指挥官，他怎么可能见死不救？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因为前一波记者都已经问过，那他也澄清了，那么后来当然声音出去了，面对支持者，尤其是这些主委们特别又提到了说，这间庙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希望让百姓能够身体健康，用来祈愿这间庙多好的拜身体健康的啦。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机缘底下，他一定也会更回想到过去那一段时间的时候。今天陈时中他也回应了一段，是当大家在继续追问到底是谁在挡疫苗，他也还原了一段。这一段其实我也很希望大家能够听听他的心声。他就提到在这购买疫苗的过程当中，其实身为卫福部是希望真的能够采购到最多的疫苗，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是什么，是前客，甚至有骗子哦，包括连什么沙烏地阿拉伯的代表都来了。 真的哦。 对， 我都说他们有管道可以帮忙。 是，然后很多都跟你讲说我可以保证多少剂，500剂哦，5000万剂啊，但是请你先汇款。对卫福部来讲，随时都有这样的讯息进来，要求你先汇款。那对于卫福部要怎么样来认证他们呢？他们的说法就是，来，那你要说你可以代表谁代表谁代表谁都不算数，请你给我原厂授权书。所以这也回到了一系列，就是对于陈时中来说，不只是陈时中，而是我们整个的所谓防疫团队，包括 CDC 的这些相关的公务员们，他们在那时候在处理疫苗的时候，第一是买不到，因为有其他像中国等等势力的介入，第二是这过程中还有很多是想要借机发财的前客等等，所以他应该是这一阵子以来面对这些质疑，而且有一些事情我也必须讲，能说跟不能说之间，其实他应该也有很多属于他自己内心的这种纠葛吧，所以他会觉得好，那现在我要把那一段的心情跟心路历程我要讲出来，因为我真的没有打。就像他讲的那句话，如果是一个病人要到你嘴巴里面了，可以治病可以让你治愈，我怎么会把它吐掉？对台湾来讲，对他来说，他当时是最希望拿到疫苗的人，你今天讲我挡疫苗，这真的是吞不下。 好，我们看一下齁，其他人怎么样说。阿中部长他当然觉得说你说我在挡齁，他好像说我们什么自废武功一样，当指挥官的欢迎都来不及了，我怎么可能会挡齁。而且呢，当下的这个时间效率啊，他们其实已经就够了啦齁，尽量一天当这个48小时就是这样子在用啦齁，一直非常的积极在努力。可是呢，黄珊珊说什么齁，黄珊珊说陈时中说他没有卡非常好，那请他说明是谁在卡。 这个等一下我会一并，我就可以回应黄珊珊的，不用到其他人。 因为你当时都有认真的在看新闻、 啊、 读新闻嘛。 来，我们再看蒋万安说什么齁。陈时中不是笑诶，但是人民也不是傻子。陪慈济对抗民进党的邪恶。 他其实又要炒作齁，要跟什么慈济站在一起啊齁，这样子的一个论调啦。 民进党团说法是，实际上在党 BNT 运到台湾的其实就是中国嘛，齁。那国民党立院党团说，陈时中说没有党，是把全民当作傻子，反正国民党就这样定调。来，我们来回应说是谁在卡。这边有两个新闻齁。在去年的五月的时候，指挥中心有讲，我们其实有 BNT 快要签好了。1月8号的时候呢，最后只差这个新闻稿，可是呢最后伊甲你讲齁，新闻阁改一个啦。把我国两个字要改成这个台湾啦，齁，那时候然后呢不好意思就没有然后了。来，东豪哥，我们还看齁，这个你若是公指挥中心你真正不被相信的话，来，我给你一个另外一个受理齁，另外一个对象是在2021年的7月15号的内容，德国的议员，因为 BNT 是德国的嘛，齁，德国的议员证实说中国在阻止台湾买 BNT 疫苗，这个会牺牲到台湾人民的健康。什么人在懂，资料都做清楚呀。可是呢这些人齁为什么总是在装傻？来，东豪哥。 因为要选举啊。先讲一件事情。如果那时候我们是用公费买疫苗，如果以鸿海跟台积电买的价钱，一剂都在900多块。也就是49亿五，或者不超过50亿，买500万，各买500万剂。平均都在900多块一剂。你知道慈济买多少钱？630块。 嗯。 一支疫苗，一剂疫苗差300。500万剂差，各差17亿。 嗯。 如果今天你那个时候陈时中在2021年的时候用公费买了，然后你再比照其他国家的那个价格的不同，我如果今天是国民党，我就会讲说佣金30几亿的佣金去了哪里。 嗯。 这第一个，你再看这个事情。第二个，对，话说从头，2020年的时候有东洋制药代理的这一关，有没有跟 BNT 在台湾等包括中港台的这个代理总代理那个上海复兴 的人碰面？有。后来谈到一半就卡了，为什么？怕佣金，就怕佣金。所以外陈时中呢在2021年的时候呢是希望绕过上海复兴， 嗯， 然后直接签约，所以才会有贵人你刚才讲的这个那个两边本来共同发布新闻稿里面那个我国跟台湾的那个问题，到最后变成已读不回。 嗯， 那这里面还有 BNT 的一位华裔的副总也接受台湾的媒体访问，那时候只有一个据点一个重点，因为上海复兴有总代理权啊，就是中国港澳台，所以你绕不过这一块。 嗯。 那你再问说谁来挡？上海复兴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定要挡。我再跟你讲第三点，上海复兴代理了 BNT 疫苗以后，除了香港跟澳门有打比较少的量之外，在中国他没有做到任何一剂生意， 因为他不允许他 EUA 啊， 因为他拿不到 EUA。 嗯， 那上海复兴对 BNT 投入了多少钱？大概也就是1亿美金。这1亿美金，因为上海复兴是香港的上市公司，他要公告，这个公告你在哪里可以找到？在港交所。为什么？靠了台积电跟鸿海这两单，就是1亿美金，就是1亿美金。 嗯， 所以一波料，阿姆哥已被探中国的行李模糊。第四点，最简单，陈时中需不需要挡慈济买 BNT？ 我台积电跟鸿海都合作了，第一、第二，两个同时发生嘛，我干嘛要挡第三个？ 嗯， 有这种逻辑吗？就说鸿海跟台积电都 OK 啦，当时谈到一半了，然后6月23号吧，慈济忽然说这个他也要加入。第五点，当鸿海郭台铭董事长说，应该讲他是创办人，他说已经不是那个哈。说他要愿意捐，然后要跟蔡英文总统见面，讲完下午就两个人就见面了，还在总统府开记者会嘛。 对， 那个同一时间我们听到什么是台积电。 嗯， 因为台积电一直没有声张。话讲回来，为什么台湾买得到 BNT？ 为什么2020年谈不下来 2021年破局那个新闻稿的事情， 嗯， 一到后面很简单，拿台积电的晶片去跟德国政府谈。全世界记不记得有史以来第一次德国的经济部长打电话给我们的经济部长，也是去年的事情。但是这种事情我可以讲，政府能不能站在台面上去讲说，哎，我们是用台积电的晶片产能去换 BNT 的。所以你在看台积电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都点点没恭维。一直到后来郭台铭的事情要见总统的时候，你才发现啊，原来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先生同时也在场。 而且他们还找了一些法务相关的人员啊，一个传都传便便啊啦。 BNT 的疫苗对12岁到17岁是最好，是可以适用的，这大家都知道。你说陈时中他的呆子一笑，欸，12岁到17岁不要打。就有一些事情在做，可是他没办法讲，因为怕到。 嗯。 光是上海复兴已经吃了几次。 闷亏了，嗯。 闷亏了嘛。所以你回来看这一波，实际的执行长严执行长，我是不晓得他是怎么想的。 嗯。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的讲一句话。实际想要买疫苗绝对没有问题，绝对是对的。严执行长他们，你们有没有去美国找辉瑞总公司接触，然后被辉瑞拒绝？ 因为一席民间的嘛，他就不是政府，没有办法说哦，如果到时候出问题的话，政府会帮你。 政界大佬、商界大佬跟你劝的时候，到底是在什么时间点？时间点很重要。 嗯， 实际是跨蓝绿的，实际的信徒有不同的政党色彩，也有无政没有，也有一些没有政党色彩的。这个时候在选举的敏感时刻，你就把实际卷到这里面来，这样好吗？ 因为金马红就得快呼呀，尤其是选举到了，所以我们看到黄珊珊他在讲说啊，政府挡疫苗叫谋财害命，他话讲得非常的重。我们等一下来看看，那台北市政府你本来要编的28亿到哪里去了？蒋万安呢，他补刀说哈，这个叫罔顾人命啦。那么阿中部长其实本来记者在问他，第一时间他还是维持一贯的那样子，非常的修养很好哦。但是后来就是刚刚讲的那个麦克风的事情，麦克风没关，那他当时的确情绪也比较大，他就脱口说出说我在动疫苗的人他可是有问题，看得出来真的忍很久了，最后叫做忍无可忍。我们一起来看。 谢谢。 联访结束后，陈时中转身跟庙方人员进行不公开会议，却没想到麦克风忘了关。 你说我在动疫苗，好像在吵闹，疫苗拿过去了，这帮人更想多就是我啊，对，我最近想多了，我叫人家说，那是笑的。 陈时中暴气开枪内容透过麦克风全程放送，现场幕僚吓得赶紧进去提醒，但陈时中会后受访看来怒气未消。 这是一个救命的药，我今天病人，我故意要挡这个药不能吃，因为我要对这事情负责，我是这个疫情的负责人，疫苗越早进来对我越有利，对国人越好。 谢谢。 当然了，这么简单的道理。 民进党就是利用整个背后的力量，在操控着没有立场、没有主见的指挥官，不断阻挡疫苗。 打疫苗是中央的权责，那民间要买有没有卡？那做事的人自己就清楚。如果他说他没有卡，非常好，请他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卡。 好，其实去年的那个时空，大家要知道疫苗是卖方市场。你被这秋期你真的要抢，可能也会因为国力大小等等，会遇到一些相关的阻碍，也会受到一个影响。可是呢，当我们疫情开始之后，你会感受到的是有人一直在鼓吹，这边有网友做出来的这个就是梗图里面，你来看这样子是几公格啊？15公格。来对啊，吼，国民党的人做贼啊，吼，都在鼓吹什么？杨志良说要买中国疫苗，马英九说应该要考虑中国的疫苗，赵少康说不要排斥中国的疫苗，通通都在讲中国的疫苗。这个是一开始他们想要的，但是如果回到那个三月份左右啦，吼，除英委员的先生梁文杰议员，他是不是那时候就说啊，没有人打，那不然我先打好了？他其实是希望说鼓吹大家打疫苗的那一种心情嘛，吼。来，余生老师。可是呢，当后来齁，我们 AZ 其实也有了啦齁，可是他们 就有一票人啊，当然是除了鼓吹中国疫苗的之外，还有一票人呢，他们特别针对是说啊，怎么政府诶、好像对高端特别好齁、对其他疫苗，那为什么都没有针对 BNT 的这个部分？我们有去谈，是谈着谈着呢诶，真的是被德国方面已读不回齁、所以其实卡关的过程也不能够归咎于政府不努力。赖宇春老师， 现在呢蓝白的逻辑什么？为什么陈时中要挡疫苗？很简单，他立刻呢就歪楼说呢，就是为了护航高端啊。简单来讲呢，高端炒股票啦、高端啊背后有藏进人啊，高端啊打死人啊等等等等。这些议题如果楚英委员还记得话，会啊，我们去年不是同样的在回应这些议题吗？结果呢冷饭热炒，选举快到了又拿出来说，更不要说我来勾起大家的记忆好了。刚才楚英讲很多钱，各位。不是有一位张姓教授拿一张纸吗？ AVOS 就说他可以拿到了嘛，不用讲了，他就张亚洲嘛。更不要说呢同样的品牌大邱市那个市长名字叫陈永珍啊，他说呢有一批疫苗好便宜，我可以拿到3000万剂，后来世纪大骗局嘛。政府跟民间要取得疫苗，在去年疫情爆发的时候，双方要合作做什么事情？政府呢要提供紧急授权跟所谓的免责承诺嘛，否则你没有做三期临床实验，万一打死人或是有副作用的时候，求偿可能是天价。所以说呢，撮合的一方政府要提出这样的保证嘛。但是呢，就像楚英委员所说的，那么有心想要捐赠疫苗，你必须要取得什么原厂授权书嘛？这叫什么？这叫做呢民间跟官方互相呢这个分工嘛，才能取得这样合作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讲这个真的有点累了。去年我们不是重复的跟他讲一样的情节，对不对？跟故事吗？那如果啦，去年这些指控啊，真的是真的话，那为什么随着呢疫情趋缓，高端的保护力啊，或者是说呢疫苗的施打的覆盖率逐渐提升之后，这些争议戛然而止呢？现在是因为什么？为了运作陈时中的仇恨值，又重新拿来炒一遍。第二个我要补充的是啊，现在录影时间呢、是四点多啊。那四点的时候呢，我看到柯文哲联访，我念以下的文字啊，但比较柯文哲啊跟黄珊珊跟呢这个蒋万安他们差别在柯文哲怎么说呢？柯文哲说了，因为媒体问他，陈时中说他不是疯子，你怎么看？很多事情啊，我是觉得啦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堂堂第二大的经济体，去年台湾买不到疫苗，怎么回事？怎么会在去年疫苗覆盖率这么低，打疫苗自然偷偷摸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卫福部没对全国人民交代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回打墙来，你柯文哲敢这样讲，对不对？我问你四件事情好了。第一件事情，去年的好心肝偷打，真相是什么？苏培议员呢，应该是比我们更想知道谁是笨吧？请问你说偷偷摸摸，你还好意思说来勾起大家的回忆？第二个，黄进平议员在本节目爆料啦，你那个民众党桃园市党部的某位主委啦，就是你柯文哲的前客啦，想要跟上海复兴啊取得疫苗，柯文哲有没有这种事情？黄进平基本上提出了证据，你到现在没有回应呢？第三个更不要说了，去年的五六月份的时候，我出过好多外景，跑去了许多医院，干嘛呢？是谁让全台北市的老人家跟呢市民们呢享受最糟糕打疫苗的待遇？不就是你柯文哲吗？最后一个是什么？刚才贵雅讲啊，是谁啊？撤掉28亿啊，台北市疫苗的预算，都是你柯文哲嘛？你讲别人讲的一派轻松，也没有任何证据，然后呢？面对大家的质疑，你支支吾吾，迟迟不愿意面对真相嘛？这是柯文哲的部分。那我们说了、这个蒋万安呢、基本上啊，他只是牙牙学语。你自己是卫环委员的招委，从去年到现在，从上次说疫苗保存30年呢、疫苗的价格呢，到现在呢，又说呢挡疫苗呢，又说呢你这个郝龙斌也帮你这个站虾，说啊，哎呀，就是为了护航高端啊。你自己的主见是什么？我看他刚才神色匆匆的跟他讲说呢，哎呀，因为陈时中说脱口而出说啊，我如果是挡疫苗我是疯子吗？就蒋万安就照样造句嘛， 是啊，是不是疯子呢？但是呢，人民呢，至少不是傻子啊。蒋万安，面对慈济这样的说法，你们要把刚才那几句话给吞下去。我知道你不会啊，因为呢，你跟呢这个柯文哲一模一样，胡乱指控、乌龙指控跟爆料的事情呢，事后你都是传过水无痕。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呢，只想激起蓝营啊跟陈时中的仇恨值嘛。去年你们炒作过一回了，现在又想如法炮制。 生活是一道数学题，走向加法，我们投身参与；走向减法，探索自我；走向乘法，加倍考验；走向除法，我们相互包容。组合无限，看似重复的模式，其实是一种独特，因为你能为自己选择。心之所向，决定未来模样。转动台湾，选择是一种幸福。三立新闻。 圣基尔斯大教堂外排起长长人龙，全是民众为了向女王致敬。 And we started queuing about 8 o'clock down at the meadows to get these wristbands to get in. But it's been worth it. Been worth it. It's a memory we'll never forget. Everyone kept going because we'd queued for a long time. 排队等上好几个小时，总算可以近距离瞻仰女王灵柩，不少人红了眼眶。 Very sad. We know it's real, but when you see a coffin in there, it comes home. It's very real, very sad. We've spent about three, four hours in the queue for this, and it's very worthwhile. 国王查尔斯三世和王后卡米拉离开教堂时，民众也一路鼓掌，直到坐车离开。 Queen and her connection with Scotland, Camilla, the Queen consort, was seen during today's events wearing a diamond thistle brooch, and it was gifted to her by the late Queen. The thistle is, of course, the national flower of Scotland. 女王的灵柩会在大教堂停放24个小时，供民众瞻仰，接着在当地时间13号移往伦敦。 Perhaps.You would like a marmalade sandwich. I always keep one for emergencies. So do I. 女王曾在2021年与柏林顿熊拍过搞笑对手戏，让小熊和果酱三明治爆红。现在女王逝世，献花之意的民众相当踊跃，在温莎城堡外有一大片壮观花海，还藏有不少柏林顿熊和三明治。因此，英国皇家公园要求民众别再带鲜花以外的纪念品来，还特别指出希望花束的包装材料可以取下，不但可以延长鲜花寿命，也有助于自然分解。三立新闻陈思伟报道。 这精准停在格内，油枪插进油箱加油 ING， 不过后座男童突然开门下车，直接把油枪拔出来，汽油不断喷溅，哗啦啦声响传进员工耳里，三步并两步赶紧关闭油枪，驾驶气下车出手训斥男童，吓跳回车内。 扁他了吧， 怎么说 这也小，这个东西你不知道它会不会随时会产生一些意外，就像我们这边也不能随便拿手机嘛。对对对， 你油枪拔出来它会发生各种不可预料的意外嘛，就是大人你要教育好小孩子啊。 事发在5号晚间某处加油站，当时驾驶采人工加油，员工短暂离开，疑似在操作收银机，油料四溅，这时若附近有高温火源，起火不无可能。 刚好排烟管，而且它也是长途开，非常热，才有可能有点危险性啊。 人工加油除了靠员工全程注意，车上有小孩，家长得紧盯。自助加油机器上张贴警告标语，禁止儿童操作，也在提醒家长要顾好小孩。人工加油紧急开关，一手快速搞定，自助式把银色弹簧拿掉，民众必须自己紧握油枪降低危险。加油站处处油气油渍，站内灭火器放了好几支，就希望备而不用。三新闻简讯林丹宝台北报道。 上午不到十点，台北车站的便当铺前早已排了一串人龙，要买铜板价台铁经典便当，提前为中午的伙食布局。割开纸箱满满的台铁便当，员工不停补上台面，但近期有民众发现，明明营业时 蒋万安他还讲齁，你是相信慈济还是相信民进党？相信慈济啊，慈济他已经一而再再而再出来解释澄清说齁，严伯文讲的齁，嘿嘿，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啊齁，其实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不需要再炒作一轮了，而且呢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感谢政府。但是你看齁，来苏培我请教啦，因为齁黄珊珊是这样啦齁，一公一公齁，重点是政府在卡，那他也提到说我们本来也准备了28亿的这个部分啦，可是因为进户齁在动疫苗，他就说挡疫苗害命必遭天谴，那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厘清这28亿，虽然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但是齁我们怕观众朋友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齁，这个资料库 data 比较大啦，来我给你请教。 是公留这个28亿呢，因为我去年就是卫环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在删除这28亿的时候呢，市府来本来只是到了这个文杰议员办公室，因为文杰那时候是民进党党团的总召，所以要拜托议会三预算，一定要去跟各党团的总召来报告，所以文杰议员是其一齁，另外因为我是召集人，因为我们委员会是召集人，他也来跟我报告。听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一个白纸黑字，我告诉你，我们事后所有的议员全部就要背黑锅，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要求他必须要有一个 你们真的是先知，因为后来郭的确齁就推啦，说起已完给完台嘛， 没需要 预算删掉嘛， 对、啊、 明明就是他们自己发动的， 对啊，所以他所以这个白纸黑字就要求他来啦。那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柯文哲有多爱弄爱耍弄这个疫苗，大家要知道人都雄性疑心是应该要是救人，在疫情的时候他应该要帮忙，可是柯文哲针对疫苗这一件事情从去年就开始耍弄，你看第一个那时候发生好心肝事情，柯文哲有没有震怒要求黄珊珊告诉大家Ben是谁？没有哦，他明明在那个群组里面哦，他没有。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柯文哲开始放出风声，台北市政府要编列40亿去买mRNA 的疫苗，这时候七国也是时候七月买40亿，要花40亿二倍金，一共一倍40亿，结果高回编来预算到议会之后变成28亿，编来28亿之后，议会我们在质询的时候就问他说你到底要买什么疫苗，他说啊，黄珊珊说我们编了28亿要买 BNT 跟莫德纳，而且呢已经跟厂商都做完联系，都联系啊，都已经要联系了，28亿编了，厂商也联系了，好，那就开始要买了，对不对？开始要买之后，他就去跟卫福部来联系说我要买疫苗可不可以啊齁，有关于这个这个是11月2号台北市政府发文去问卫福部的，卫福部在11月24号的时候就回复台北市政府说，你要买第三剂疫苗的程序我告诉你是什么。好，第一个先解释我们2020-22年今年所有的疫苗采购的状况，第三剂疫苗采购的状况全部告诉台北市政府，好，包含国内不同厂牌的使用疫苗使用的状况，还有包含这个有关于这个疫苗会议齁，在公布不同厂牌的时候使用的对象是什么样的状况，还有地方政府采购疫苗的政策。他说啊，我们必须要比照，因为你有什么冷链等等的问题，然后如果你们真的要买的话，可以比照台积电、鸿海、慈济的专案。 中央好有耐心的跟他讲一步一步哦。 这公文五张呢，这公文五张，这是第四张，你看他跟你讲，你要买可以哦，你28亿编了要买可以，比照台积电、鸿海、慈济来购买。最后一行最后一句话是说，所以卫府提供未来采购第三剂疫苗厂牌的时程规划公参。有没有挡？ 没有啊， 没有挡啊，光28亿编得很好，而且你们要帮政府一起来买疫苗非常好，不过我告诉你我明年已经买多少疫苗，那如果你们要买疫苗比照台积电，买了之后也必须送到这个卫福部来，我们一起来讨论，因为总是有药剂要害救济等等的问题，所以一起来，然后你们把时间点全部送过来。结果勒11月24号发了这个文之后，台北市政府就来议会找了各家议员说，拜托议员删掉28亿预算。我们在讨论过程当中还说，你是不是28亿可以把它保留下来买快筛，喂这个结果勒 卫生局说不需要，因为中央会给。包含我们在政党协商了七次，是黄珊珊带队的哦。黄珊珊说不用，说不用就不用。结果你现在还口径呢，为了要选举，你还口径说台北市政府已经去洽商了药，这个药厂已经确定了要买疫苗，结果是因为中央卡疫苗而不买。我尴尬，你真的是现在学柯文哲说谎当呼吸呢？柯文哲为了蹭声量，时不时地沟倒菜都180度的讲话。现在黄珊珊也一模一样诶，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议题是谁发起的？是柯文哲发起的。柯文哲发起之后，黄珊珊追打。黄珊珊追打之后，蒋万安继续追打，全部就是跟着柯文哲的屁股，就是要去操弄陈时中的仇恨值，再把去年那个时候大家有情绪的状况再把它操弄起来。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大家还在打疫苗，尤其是六个月到六岁的小孩还在打疫苗。我跟大家报告，你知道吗？当全台湾各县市大家随到随打的时候，台北市政府我们还在用预约系统。你如果柯文哲你这么关心疫苗的状况的话，那你应该把这个系统弄好啊。跟大家报告，今天早上我有一个选民告诉我，我们的这个系统宕机了。我们的这个系统又宕机了。所以当柯文哲、黄珊珊、蒋万安你们在操弄去年 BNT 疫苗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现在台北市的疫苗施打率是最低的。蒋万安你与其要去跟着柯文哲屁股、黄珊珊屁股去追打去年的 BNT, 你为什么不讲一下，如果你当选之后，你如何改变整个台北市的疫苗施打率，尤其是幼儿的疫苗施打率。到现在疫苗施打的这个预约系统还在宕机，蒋万安你没看过吗？你就跟着柯文哲屁股。蒋万安这个黄珊珊是柯文哲 2.0, 蒋万安你是要当柯文哲 3.0 吗？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 我先让明贤哥来回应这个议题啦齁，因为疫苗的东西我们其实相关的时序啊齁资料也都摊开来。可是当然白啦齁，民众党打得蛮凶的啦，啊蓝营也是踩下去。 一身黑底条纹洋装，白色口罩现身，干净利落。艺人黄家谦由律师陪同出庭，一路紧抓律师手臂，只淡淡回应：“谢谢关心。” 谢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 今天看起来顺利吗？ 谢谢大家。 和夏克立16年跨国婚姻走向尽头，提起离婚诉讼。12号下午，士林地院首次开庭，全程约30分钟就结束。快步上休旅车离开，低调不愿多说。至于夏克立并未亲自出席到场，只由律师代表还公开一封英文情书，附上亲笔签名和无限符号，对家人表达思念。 他今天也是在加拿大， 还在加拿大，对。 那他今天是怎么没有办法亲自？ 这个涉及案情就不方便说。 那双方有达成共识吗？ 这个我就不方便说明了。 对官司内容保密到家，黄家谦和夏克立16年婚姻触礁，无法走到最后，甚至还上法院对簿公堂。只能透过司法程序理清关系。三立新闻欧俊杰、谢文祥、曾家轩台北报道。 狂贺三立电视入围第57届电视金钟奖16项大奖， 这是这个时代的这首歌。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 真的要 念不为过。 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状态， 为自己拼一次。 台东的山。 寻根返乡这么难吗？ 尽我们爱故乡的心情。 感谢全国观众的支持与肯定，优质好节目尽在三立。 路过驾驶还来不及反应，把画面定格，就是这辆土豪金色跑车高速行驶偏离冲撞后就成这幅景象，车身呈现90度扭曲变形，钣金包住路树，消防队员抵达立刻出动破坏器材，车上三个人受困动弹不得，而仪表板的指针就停留在车速140。 当时开车的29岁林姓男子和后座的27岁方姓女子，夫妻俩开跑车上路试车，而31岁的林姓车行老板则是坐在副驾驶座的位置陪他们一起试车，没想到发生自撞意外，导致前座两人当场死亡，而后座妻子被发现时全身多处擦伤，双腿骨折。这起严重车祸酿成两死一重伤， 车体严重变形，三人已经严重的受困，同时也请求了特搜队支援，动用油压破坏器材将三人分别救出之后，送往圣保路、布桃以及长庚医院。 陪试车却无故丧命的31岁车行老板，平常都会在脸书上分享各款新车，还有自己的自拍照，也有亲自试车的影片，看得出来对于卖车投入很多。这回也是亲自陪一对夫妻试驾市值558万土豪金色的名贵跑车，但路口监视器就拍下地面湿滑、车速不慢的画面，最后自撞酿两死意外，仪表板还停在140公里。死亡车祸的真正肇责，警方要继续追。三立新闻赵玉杰、叶欣婷桃园采访报道。 拿来给我拿钥匙啊！ 钥匙给你要干嘛呢？ 啊，我没有钥匙。 国道路间，阿伯拼命重复要拿回机车钥匙。 开玩笑。 我美容来了， 我知道。 远景一边安抚，一边帮忙找家属。阿北误闯国道路段，幸运的是，警方到场前有好心人帮忙护送。汽车一路帮忙挡车，就怕阿北逆向更危险，他索性下车把钥匙拔下来。 啊，你感觉嘞？ 最近以疫情 BA.5 起来，所以很多我跟苏培的医，因为我们在基层常常我也接到选民反映说啊开始要打第四剂，因为很多第三剂的时间差不到了嘛，那打第四剂50岁以下现在还没开始打，所以确实有很多选民开始问，这是事实，真的有。所以因为是不是因为疫情起来还有跟时间到了开始，确实有陆陆续续有，前一阵子还是比较少人问哦，开始中秋节过哦，就解囊门哦，真的时间到了，确实疫苗会变成一个议题。不是说新闻上的或者时程上的确实有干这会了。那我觉得这样，去年不管再怎么样，不论台积电、鸿海，那甚至慈济三个出来，当然过程有看不看 KK 啊，最后买到了，这是好事情啦。所以行政院讲说是公司协力，因为过程中政府确实，我贵雅讲的没有错，去年确实开始是卖方市场嘛。 对啊。 啊，卖方市场一杯杯掉，政府买不到的时候，因为 BMT 它当然是上海复兴总代理，有它的政治敏感跟难度。那民间愿意出来，我觉得最后结果是好事啦。可是中间我就说，政府或者说譬如说多大家来讨论的，就是说包括那个慈济严伯文出来讲说工商界大佬说有去就说买不到，或者说阿里斯玛麦基贝尔类似这样子的，好像郭台铭也有类似相同的讲法嘛，说民进党不同派系有不同的意见。然后这些到底是他们两个人误解，还是那时候说不是，当然不是。 我觉得郭董他是不是也有想要透过他自己的人脉啊，然后去找原厂啊，哥哥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所以有才后因为他必须要政府的保证、啊。 或许有可能啦，那我去年大概5、6月那时候，因为疫情起来三级警戒的时候打不动底嘛，因为疫苗打不到，所以当然你政府那时候遇到老公，因为上海复兴他就总代理，你跨不过的时候，公司协力后来导致我先讲结论，结果我们买到三个民间单位买到疫苗，这是好事情。那过程中坎坎坷坷的时候，那过程中怎么去做沟通了？包括慈济，还有包括鸿海啊、还有他们过去接触的管道说，说中间在接触，因为至少我说过去是这样子的。假设我用两岸沟通协商是这样，海基会、陆委会，它有一个复委托的机制嘛，透过民间去沟通，包括过去航权是这样子。那如果鸿海跟慈济他没有得到政府授权的时候，他是先透过自己管道去沟通协商，是不是说？产生误会是在这个阶段啊，我认为是这样子啦，所以现在没办法解密，还是说现在还是有一些误会的时候，老讲这些议题会变成选战攻防的议题啦。为什么？你知道，因为现在我在讲说中秋节过后开始，因为 BN5 有人又在讨论疫苗议题的时候啊，多冷的干这会嘛，你觉得会不会变成选举攻防？我觉得会啊，确实啊，确实有一些人对疫苗还是会有意见，又唤醒跟去年相同的意见啊，所以我说会变成选举攻防，那至于说选举攻防谁会得分谁会失分，我觉得这个就要谨慎了。 嗯，来东华哥要回应。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还好当时台北市政府那28亿没有去买疫苗。我跟大家讲一下齁，台积电跟鸿海呢 ,30% 是永宁基金会，永宁基金会是郭董时期在负责，鸿海出了 70%, 他们付了大概49亿5000万。你知道他的佣金有多少吗？三分之一。就49亿5000万里面 他的佣金大概付了快三分之一，17亿， 很多哎、欸， 很多。 嗯， 如果台北市政府能28亿跑去买 BNT， 何敢再驳背哈？我说今天柯文哲柯市长，你28亿里面你要怎么去解释？我有三分之一必须要付给上海复兴啊！我如果今天是真的为了选举的话，当然说让你买啊。 嗯， 光是28亿里面三分之一是多少？9亿耶。 嗯， 你刚刚也清楚。 到时阵伊就互电甲金细细啊！ 不是，嗯、我们讲，当时上海复兴在台湾发动了非常多的关系在挡这件事情，我们始终绕不过去，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我们在买其他国家的疫苗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买所有的疫苗最大的第二个困扰是排队。那你再回想当时为什么 BNT， 讲不客气的话，我们是插队拿到的。你以为是靠鸿海吗？是靠台积电的晶片了、 嗯， 那这些东西摊开台面讲，我觉得会对郭台铭郭董不好。 对啊，啊，政府嘛是真保护讲啊，既然他们是有心要为国家奉献吼，要买嘛， 因为 卖公吼，公阿想背啦。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郭台铭郭董点滴在心头。 嗯， 你看他后面为什么就， 嗯， 其实我所知道的，后来郭董跟小英总统之间应该可以直接打电话的。 嗯， 他们好或不好？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应该是当事人去讲。 嗯， 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哈、啊，台湾的疫苗里面就只有 BNT 有这个问题。BNT 当然是不错疫苗，但是对不起，因为有一个上海复兴， 嗯， 上海复兴在中国没有卖到任何一支疫苗，他赚的1亿美金全部是靠台湾。那你政治人物要选举，当然会打嘛，打你陈时中嘛。那陈时中，我只是简单讲一件事情。如果今天真要挡 BNT， 应该是挡台积电、挡鸿海，不是挡第三顺位的慈济。 嗯， 我台积电跟慈济都买到了，我挡慈济干嘛？神经病嘛！ 我都已经帮你开一条路了，我们的这个 SOP 就是照这样子就买得到了，啊、我何必嘞？ 那台积电跟鸿海为什么不能揭秘？就是因为商业合约。 嗯， 而且呢，因为有台积电跟鸿海躲在前面，你知道，慈济买。 省很多钱啊，嗯，你说那个佣金的部分就省下来了嘛。 他才花32亿耶， 嗯， 而且实际这个过程中，因为准备的钱不够，后来包括童子贤董事长他们还 到沙岗， 记得他捐了5亿哦， 嗯嗯， 所以很多事情，我觉得要公平一点。我不是说陈时中做得很好，什么事情都做得100分，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事情因为选举，就会被扭曲、被放大。 嗯， 陈时中2年半，当然你可以检讨他没有问题啊。可是有些事情不要太扭曲。 嗯， 我是不好意思讲 ，BNT 那个过程中，台湾没有人分到钱吗？ 来，因为柯文哲吼一点点认为攻击过碰风的话啦哈、嗯，譬如讲吼，这个防疫我来做也不会太差哈、啊，譬如恭喜安内哈，来自胜老师，最近他又有一个新的东西他在讲哈。他说齁、哦、诶、欸、我们这个国家怎么会这样，到目前为止都还要戴口罩，他认为非常的可笑。所以呢他就讲说全世界只剩下中国北韩跟台湾还在戴口罩。啊我清搞一下。我觉得两个议员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意见。那、啊、我们是不是齁、哦、全台北独步全台湾，我们就不戴口罩，叫柯文哲来宣布，你觉得他敢吗？来志胜老师。 是柯文哲的金句齁、哦、是那个惊人的惊齁、哦、怕死人的金句齁、哦。语不惊人死不休，突然间冒出一句说全世界只剩下台湾、中国、北韩这种国家跟集权国家一样在戴口罩，笑我们跟中国一样等等等之类的。柯文哲的那个标齁、哦、不只是双标，它标到大家无法理解。我举几个例子 ,9 月5号就中秋节前上个礼拜齁、哦、他才这个先知未卜先知的去预言说，我跟你讲 疫情要再起。 疫情要再起高峰，而且高峰是什么时候 ?9 月26号时间都搞了一个圣呵呵齁、哦、而且搞了一个啊这个高峰可能因为中秋节来提早啊，当然事实上是啦，因为 BA.5 的关系的确有一波现在看起来疫情是比较蔓延的一个情况、嗯哦、当然是这样子。所以他说当天还发表了6点的这个防疫的政策，其中有几点，有几个，譬如说不要大家中秋节禁止烤肉嘛。 对、欸哦、但他们比方说哎、欸、公园啊等等户外空间没塞。 不要烤肉。他说啊如果齁、哦、要烤肉的时候要戴上口罩。 嗯。 来特别强调还有哎、欸、那个中秋节可能很多人会出外游乐啦，去玩啦、啊、唱歌要戴口罩。 他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哦、说不要戴口罩的是他，然后现在加言说噢、哦欸、记得戴口罩又是他。 啊、对 ,9月6号而已哦 ,9 月5号6号而已哦，啊东西一定共啊，所以现在突然间说，现在你突然间告诉我说戴口罩这个集权国家台湾跟中国一样，我们在笑我们在说我们学中国。 嗯， 我跨博你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种是逻辑错乱的一个状况还是怎么样？今天如台湾的确实哦，因为我们确实在到一个现在慢慢到一个高峰了哈。今天人数这个47000嘛哈，然后台北大概就是5600，新北大概将近19600，这个新的这个染疫的人数、嗯，口罩是保护大家不要染疫的最重要的一道防线。你柯文哲作为医生，你用展亚工现在面临一个高峰的情况之下，然后你突然间冒出一句说大家不要戴口罩啊，如果不是叫大家说如果戴口罩是跟这个中国啊台湾的政策跟中国是一样，我很好奇，柯文哲你敢公开讲，以你的这种未卜先知的判断，你说9月26号是高峰嘛，你敢跟大家讲说来我台北市长柯文哲跟大家保证9月26号是疫情的高峰，但是我们现在开始都不要戴口罩，别怕，我柯文哲给你挂报警，因为戴口罩会跟中国一样。是什么逻辑啊？哦，柯文哲，你敢公开讲吗？不敢嘛，对不对？那所以你就是在纯粹打嘴炮，然后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去讲一些跟就是要跟为了跟中央唱反调而唱反调的防疫政策，来凸显你柯文哲有卡搞啊？主席今天有卡搞吗？大家其实都知道，心知肚明。 柯文哲是一个没标准的人啊，他的标准就是我说了算。他跟苏培议员在这个质询的时候，尹锡公。你怎么没有叫我市长？你叫我柯文哲，你不礼貌。可是我们之前不是在聊说林颖梦质询他的时候，一个我管你去死，对不对？ 对 啊，所以如果要就 可以上来， 要就礼貌这件事情的话，标准要一样嘛，不能说哦他可以不礼貌，但是别人哦。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件事情，那刚刚资深老师帮我们提了一句，叫做他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对不对？哈，他的金句是惊死人的金啊。来，柯文哲他在接受瓜吉的质询的时候，他讲什么？哈。我先让苏培来回应这件事情哦。他说啊，他为什么要选 2024, 是有一个想法的哦。他觉得我们现在的制度有问题。我们现在制度叫做民选总统制。嗯，什么东西啊，我就有点混不你知道 不、哦、他说我们现在的选举制度 不是民选总统制，他说叫做民选皇帝制。 这是有多可怕的意思，他把我们现在台湾的总统选举制度当成民选皇帝制、欸、 不是、那个、如果是皇帝制的意思是说小英总统永远就当总统嘛， 是 对不 是 有这样吗？ 所以没有啊，我小英总统也没有说我任期到了八年之后我要来修宪，我要把任期变成一辈子的任期，有吗？没有啊，他们都叫做皇帝，习近平才叫皇帝。本来中国宇韶老师一定知道，他们本来的接班其实都是排好的。 对， 习近平是他当了这个位置之后，他自己觉得哇，这搞哎，我被做几世人，我给盖鬼，变成要做一辈子，所以全世界现在才会变成危中的一个状况啊！这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概念。结果你柯文哲，你把台湾的总统制居然变成民选皇帝制，这凸显了两个事情。柯文哲一直心心在念，心心念念想要选总统，他到底要想选什么？他不是要选总统哦，他是要做皇帝哦。因为对他来讲，现在这个制度叫做民选皇帝制，所以我要当皇帝。而这个不是只有想，你知道吗？他在这个秘书处里面，对他的这些旁边的这些一些女性的工作同仁，当这些女性工作同仁有时候为了他有一些争执的时候，大家知道他是怎么样对这些女性讲的吗？他说：“你不要惹朕生气啊。”你不要惹 朕生气、啊、哦！ 对，他是 这个朕不是姓氏哦，这个朕是一席的，是皇帝一族哦。 那个对，不是朕大哥的朕，吼、嗯，是皇帝的那个朕。所以对柯文哲来讲，他的心里就是一个权威、一个威权、一个独裁的一个心情。所以对他来讲，他选上了总统之后，在台北市的这所有的制度，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比如说，他要。这个长辈打疫苗的时候，他不是好好的安排长辈去打疫苗，而是要训练长辈可以医化上网去打疫苗。这未来会全台湾实施哦，不是跟他台北市的总控哦。那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的可怕的啦。吼、哦，另外刚刚讲到就是说柯文哲语不惊人死不休，过去也是啊，去年大家还记得吗？他的这个微解封啊，他原本要微解封了，对不对？就去亚旗啊，去吃东西啊，结果隔一天呢，北农环南市场70几个人确诊、大家还记得那些印象吗？柯文哲就是永远自己打脸自己，然后永远不会认错的一个人啊。 哦，你知道吗？ 我们以往齁、聊政治人物也没有听过谁要当皇帝的，可是柯文哲自比是朕，他还有军机处，他甚至齁、每一个皇帝他有什么汉高祖是不是，然后又有什么唐太宗啊等等的五度称帝的啊，得一本人啊，来于双老师。 对啦，全台湾的、政治人物只有两个人崇拜过毛泽东啊，一个是我学长韩国瑜，他被罢免了，另外一个就是呢柯文哲，他将来会怎么样我们继续看下去啦。全世界大概只有习近平呢最喜欢崇拜毛泽东嘛，没有想到民主国家的首都市长柯文哲天天把毛语录挂在嘴里，这还不打紧，刚才啊贵雅说的嘛，在台湾民选政治人物天天称孤道寡的就只有柯文哲了。称孤道寡是什么呀？寡人嘛，就是朕嘛。嗯、你看列举哦，第一人最重要，因为代表报个料哦，雍正、努尔哈赤、汉献帝哦，还有汉高祖，还有唐太宗。为什么说雍正最重要呢？民众党自己的人跟我爆料，还有跑民众党的记者告诉大家说，柯文哲想称帝，走火入魔到什么地步呢？市长室啊，称之为什么军机处。市长室背后呢，模仿雍正挂的是什么？一团和气。如果大家有看啊宫廷剧的话，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要学雍正的密折制度。什么叫密折呢？大家单线领导跟皇帝单独报告，可以打小报告，参啊参其他的不乖的或是不听话的官员。所以简单来讲啊，哎，他居然把局处首长身边呢安排自己的秘书，简单来讲去当所谓的监军啊，而且呢鼓励大家把你所知道的事情跟皇上报告，这还不打紧，更重要的地方是幕僚们的群主彼此是用什么称呼？贝勒爷你好，格格晚安啊，今天皇上怎么样？每个人呢都想要呢讨呢皇上的欢心，而且呢倒过来柯文哲喜欢搞什么？众建诸侯少其力，权力平衡，谁呢这个如日当天就把他冷落，最喜欢去搞内部的封建的权力斗争，这都是民众党朋友跟我讲的。这个典范是什么？蔡壁如，学经历呢基本上都还有待加强的蔡壁如，难怪他要去写论文啊。为什么可以成为呢不分区第三名？就是因为他就是民众党最大柯文哲身边的监军啊。他掌权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非常好笑哦，架空民众党党部各个呢单位，比如说呢民众党到现在为止没有组织部的主管，就一个专员，为什么？通通对谁负责？对蔡壁如负责。所以你想看这个党柯文哲主席称孤道寡，然后呢鼓励大家学雍正呢跟他呢想办法呢去弹参或是去弹劾其他人，然后呢派监军到局处去呢去啊，让那些公务员呢敢怒不敢言。请问谁比较想称帝啊？谁的政治文化比较像是呢帝制呢？答案非常非常简单啊，我觉得柯文哲现阶段呢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是市长卸任不到三个多月的了。 柯文哲的金句还包括他去杠曹新成哦，曹董事长的这个黑熊学院，他居然柯文哲的嘴巴里面讲的是什么？他居然可以把他形容成好像是义和团。啊，不过吼，不要一定能讲，我哪有讲过？竟然自己又忘记了。那因为其实很一清二楚吼，我们电视台调出来资料，他就是千真万确。哎，可见呢，他这个人吼，就是都掉逮起，发现风向不对之后，他是会转弯的。我们要讲。俄罗斯入侵到乌克兰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启示是，面对强权，面对威胁，应该就是要好好的准备，而不是卑躬屈膝。你卡头呼吸弄得起，你会失去所有的一切。那反之呢，当你腰杆挺得很直，你来捍卫家园的时候，输赢还在未定之天。乌克兰这次是以小可以博大，那台湾强化全民国防，咱也可以。我们来看乌克兰他反攻的速度，来请教静平哥，反攻的速度像是怎么样？我们在讲昨天讲是3000公里平方公里的这个国土。今天说9月初到现在是6000平方公里。那还有一个齁、是乌克兰当地一个快速反应部队的军官啊，他告诉金融时报，他这个内容写在标题上面非常的好笑。他说啊，俄军在逃命的速度有多快，就像是奥运短跑选手一样，就是那么样快，照干他不会赶快。来，我请教静平哥最新情势。 刚才那番话是乌克兰前线部队指挥官讲的，不信你看这个画面，一群这个俄罗斯士兵站在十字路口，可能在商讨说要往前面北方南方 还是东方西方，突然一颗炸弹这样炸下来，一下子你知道吗？他们吓得赶快上车，三个人上车，一个人往这边跑。结果在下一秒，你看是怎么样的情况？我刚不是说一个炮弹掉下来之后，上车的三个人，这个车直接被无人机丢的这个炸弹，应该是40榴弹，直接命中了。 嗯， 对，你看到下一秒，这三个人上的车在车子里面烧成一团火球。所以那一个人躲到这个左斜上方的这个树林里面。 哎，我请教一个问题，因为你如果丢的话，那车子不是是一个算是保护吗？ 对，但是他那个因为不算是高炮破片的这个炸弹， 嗯， 但是他又具有这个整个爆破之后燃烧的功能， 嗯， 所以他直接就把车子炸了之后就燃烧了。他就算是保护，但是也是铁皮啊， 嗯， 而且人在里面一定会受到这个炸弹的这个冲击和爆破，嗯，还有他的破片所伤啊。所以你看到再加上起火燃烧，这三个人一定在爆破当中受到了冲击，跑不出来，再加上火整个烧车之后。这三个人凶多吉少，不死也半条命了。所以另外一个是二军的士兵跑到这个树林，这个时候就跟大家讲，野战求生的本能齁，你要躲到无人机镜头拍不到你的地方，这些都是绿荫，那无人机很难锁定。你看这个人本来还在这边，然后走过来跟他们讲说要往哪个地方跑跑的时候，这个时候炸弹一落下来，那当然在车上的人几乎就是不是这个身亡就是重伤， 嗯， 这说明了二军在逃跑的过程当中当下已经慌了手脚，没有办法思考，以至于刚刚我引用贵阳，你引述他们前线部队指挥官说他们逃跑的速度比这个奥运选手啊这个短跑选手跑得都还快，嗯，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这个除了无人机发现逃跑的二军然后直接炸了他们的车辆的画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反坦克齁反装甲的这个飞弹锁定了一辆也是要逃跑的这个俄罗斯军卡，画面看起来是比较模糊，是因为他击中了他之后呢，那个烟尘就这个烧开来，你看到没有？这一个还可以听到击中他们之后的乌军士兵兴奋的大叫。他们锁定了这一辆俄罗斯军用的这个卡车，大概是十吨的这个卡车。他从那个桥上经过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锁定他。这一吨军卡，这一辆军卡应该在运用不少这个俄罗斯的辎重物资。总之从这边跑的时候呢，他就被这个反坦克反装甲的这个利器锁定了他。你看到这个是准星。准星其实我们是等于第一线直击。你看到这个有点像平板电脑一样，这是他一个瞄准的这个高科技装备。所以注意哦，乌军的军事装备不落后。我不知道俄罗斯怎么样，但显然的他们的装备越打越缺少，然后反而被乌军锁定了之后，你看到他还在移动，打到了听到那个啊就大叫，他们就很兴奋，因为击中目标了啊，这下子又损失了一辆十吨军卡的物资了啊。你看到俄罗斯的部队除了在这样逃跑之外，被乌军的这个反装甲的这个武器袭击，还有其他的也是这个画面，我们看到说俄军他锁定这个乌军，乌军锁定俄军，这个是俄军的一辆坦克，它的这个炮塔上面的这个座舱盖刚好都打开了，你看两个洞没有，然后这时候你看到什么东西掉下来，黄色的这个弹头，你看精准的掉下去了，很准的就掉到这个炮塔里面。我跟你讲啊，坦克车里面了不起就是四个人，四个人到五个人，这个时候你看就开始爆炸起火燃烧，然后另外一个再掉下去，你看到没有，我不小心这个红色的画到这个地方，嗯，就是刚刚这个画面中有看到吧，嗯，一个洞两个洞都精准的掉下去，哦， 很精准的，因为那个其实比例上齁是就是你可以攀啊齁不是很大的。 其实无人机呢它能够锁定它这个位置，然后刚好它这个战车的炮塔它的两个座舱盖那个是可以让人立在上面或者是爬进去的， 嗯， 刚好就它就站在那边，结果呢那两颗这个40榴弹就直接丢进去，然后结果造成那个整个这个俄军的坦克起火燃烧，不用说他也没有多久就烧成一堆废铁了。那这个是呢乌军的无人机，他那个无人机其实是一个油务用的无人机，就是其实是平常他可能在送递一些这个军情那个资讯，然后这个时候他看到地面上有三个这个俄罗斯士兵在逃跑，然后也精准的用这个无人机丢他的这个炸弹丢下去，吓到那三个人，据说一个人应该这个受了重伤，然后另外两个人就逃之夭夭。这个其实对俄军的士兵也是重踏了这个攻击，因为他们在逃跑的过程当中，你就要知道天空上有这个乌军的无人机随时在锁定你俄军的这个单兵绕跑的这些官士兵，所以当这些画面你看他被这个炸到的时候，你看有点爬不起来就坐在那边，还能够坐在那边表示他至少还可以喘口气，但是我相信他也逃跑不了了，因为应该是受创严重，那战场就是那么无情，你帮这个独裁者效力，然后去侵略人家的国家，这个时候你被无人机丢炸弹攻击，你刚刚好，你的同僚都没有来看看你，他们两个已经跑掉了，这不是很残酷吗？所以这个就是战场的现实。好，再来看俄军，还有这个更好笑， 这个是 T72B3 的俄军的改良型的先进的坦克车，一路以40，我看到以时速超过四五十、六十公里的速度狂飙，这一个一个红圈圈圈下来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 是人呐、啊！ 是人哦、喔！ 被掉、被绕、被丢包啊！然后你看他一直跑跑跑， 他站车还甩尾啊， 甩尾！他把这边当成亡命关头，对不起，这不是好莱坞的场景哈、哦，这是乌克兰的这个地方，你们来这边，然后要绕跑了，结果人一个一个被你丢包，然后他去撞到那一棵树。为什么人被丢包？你看了我一开始一直仔细重复反复看了好几遍的这个战车的画面。T72B3 它的时速最高可以到65公里、嗯，那跑那么快呢？就是怕被人家攻击，怕被无人机或反装甲武器锁定你、嗯。然后这些人为什么一直掉下来？因为我刚不是跟大家讲，战车里面只能够搭载四到五个人， 那如果其他都是趴在上面， 他们是趴在上面，趴在这个炮塔的周围，然后一路一路沿路就被掉下来，因为没有扶稳，战车又开那么快，其实很危险。嗯，一不小心掉下来，搞不好会被战车碾过去。他们这些士兵啊，就是因为进不去炮塔里面，他们就只好在战车的炮塔前后周围。嗯、所以你看到没有？他开越快的时候，因为没有扶的地方，你抓住力有限，一个一个红圈起来的地方，嗯、就是他们这些人都掉下来， 对， 全部掉下来，掉了至少四个以上。然后再往前开的时候，他自己也刹不住那个速度，然后就这样子直接一甩尾就撞到那个大树，被树给拦停了。嗯，这个大概就是遭受到攻击，他惊吓乱了方向，然后先跑为妙。另外一个再看到俄罗斯的这个坦克，他在拍摄他在这个攻击乌军的这个目标的画面，没想到他在拍摄过程当中，他在攻击人家螳螂捕蝉，什么叫做黄雀？ 游客站在礁岩上观浪，下一秒突然一阵强劲海流，直接把两人冲， 你就被人家攻击了啦。然后这个时候碰一下，他也在拍摄，也在观测，这个时候他也被攻击了。不用说，不由分说，这也是一个反装甲、反坦克的这个炮弹，直接锁定他，然后去攻击到他。你看，又是一个把这个炮塔座舱盖打开，然后在那边拍摄，想要拍摄一些战果，然后整个状况。那没有想到他自己也被人家锁定，然后攻击到这个状况，也导致这个俄军啊，就当场在这个战争当中，你看。没办法了，这个战场存活率非常的这个应该非常低了。泽伦斯基已经下令，我连卢甘斯克、顿内斯克这两个州已经丢掉了8年、嗯，我都要拿回来。 对啊， 我跟你讲，这个时候普丁就有点完蛋了，因为如果被拿回来，不止普丁的位置不保，我发现我相信俄罗斯里面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巨变，搞不好会政变。就是我之前一直在节目上， 他们那个政变其实已经在酝酿当中。 因为索契的军事会议，他跟高阶将领会就莫名其妙取消了。嗯，后来军方内部还批评，你普丁宁愿跑去参加莫斯科建成875周年的这个典礼，也不愿意跟我们在这个黑海的这个度假胜地索契开会，这什么意思啊？然后军事打成这样节节败退。嗯，因为乌克兰的军方他们很聪明，他们仰攻乌南，结果呢兵力全部集中在乌东，所以导致他们乌东的兵力节节败退。而这个时候不小心乌南，我跟大家讲，你刚刚说乌东收复了2000-3000平方公里，嗯，大概两三个桃园市这么大，哦，结果乌南呢也收复了超过500平方公里。他本来只是仰攻一下乌南、克松，结果没想到克松也打赢了，结果等于是两个台北市的土地面积也收复了。嗯，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俄军面临到补给的困难，还有火炮短缺。听说他们要跟伊朗、跟北韩买火炮，买那个短程的弹药，因为他们没有了， 已经快要库存差不多都打光了。 乌克兰这边是源源不绝，美国、英国、德国一直不断给他们，所以两相比较之下，目前在乌东的兵力大概是8-1。所以你看到乌军不止收复哈尔科夫啦，我相信在顿内斯克跟卢甘斯克，我不知道俄军能够撑多久，但是我觉得不乐观。 因为从刚刚静平哥告诉我们的画面的细节当中，你知道齁，俄军在干嘛？俄军就是我能够逃赶快逃，我不想要打仗齁，他们现在的心理状态比之前一开始的那种哭着叫妈妈其实更严重非常的多。那刚刚讲齁，我们上个礼拜五说是收复的失土是700平方公里，昨天讲3000平方公里，到今天怎么汹汹把几人你变成6000平方公里齁。啊，那刚有提到是因为在赫尔松声东击西造成的一个很大的效果，对不对？来，志成老师。 是没有错，我们现在从这个来看，这是应该想是到昨天的最新的消息，是两天6000，一天3000了齁。我今天查最新的这个战争研究所的 SW 的最新消息，大纲高清啊，一天3000，在一天3天在收复，今天他们一个人精神数据要8347。嗯，号称3天9000，等一天3000公里在收复，没有错，就如同刚刚静平所提到的，包括乌东地区这边，事实上就是昨天的消息哦，事实上大概应该要再更过来一点点，因为你越平过来这边都收复掉了，哦，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是，你这边乌南这边也收复了一些，就是以赫尔松北边这个地方也都收复起来，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事实上，为什么会跟他讲说佯攻乌南，结果实攻乌东呢？因为 这个乌克兰的南部军区在8月29号的时候有说我们要在赫尔松发布大反击。哦，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在克里米亚的俄军哦，一方面就错啊，因为他们其实被打到怕了，你知道，因为海马斯火箭炮在乌南嘛， 嗯， 他们还把那个空军基地的那个飞机修修哎，怕被打哦，所以这把那些都飞机都整理起来，然后因为怕要被反攻乌南，所以还把乌东抽调了大概10,000名的正规的俄罗斯部队，从乌东抽调到乌南要去做防守。嗯，结果你这个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假讯息的情报错乱。那乌南打不打？假装打一下，意思一下，真正就是乌东大反攻。 嗯， 哦，啊，这个大反攻的过程，你就会看到说刚刚提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说开玩笑说，俄罗斯现在叫做乌东大逃亡的状况，有没有？刚刚看到那个， 因为乌东只剩下俄罗斯国民兵、卢甘斯克跟顿内斯克人民军， 对，还有那个 哥萨克自攻他的，还有志愿军， 对， 大概这四个杂牌 都不是，他不是正规俄军，对，因为正规军队被正式有两个，一个部分被调到乌南了，嗯，啊，普丁好大喜功，还调了50,000去那个参加东方2022的演习，就是上礼拜。哦，调了50,000去跟 他还有心力去参加， 找寻仔仔也赢定了状况，所以他没在怕的。这结果就出现这种很惨烈的状况出现哦。那这个状况我们看到说，我先讲这个乌南的状况哦。乌南的状况当中，基本上我刚才讲说克里米亚的那个空军基地吗？不是很抓吗？啊，那个很抓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说，这个有克里米亚的空军基地的那个苏凯25哦，他在起飞，其实他们就自己在起飞。那自己在起飞的过程当中，结果自己就飞飞飞飞上去， 嗯， 嘣就坠落了。 为什么？ 啊，有点惊啊！指挥体系混乱啊！ 哦， 指挥体啊，现在看到画面就是，你看那个飞飞飞飞，然后飞上去的时候飞不久，然后突然间就咚就坠落了。 嗯， 它是自己指挥体系混乱所造成的。你现在靠近看到的是那个乌南的飞机，你看这样慢慢飞，慢慢两台苏凯25，一台$10,000哦，然后飞飞突然间转弯。嘣就掉下来，然后你就看到一团火球。 所以是两台撞在一起，是不是？ 哦，没有，是有一台飞飞不晓得为什么， 有一台 飞飞是自己掉下来，一团火球在那边，不晓得是因为这个机械的问题、指挥的问题、演练的问题，但是这是在克里米亚的空军基地。这个时间点就是我说的，就是说，乌克兰跟你讲说我要打克里米亚的，他们在把空军要修位，要把它收起来，怕被海马斯打的情况之下所造成的结果，这是在乌南。那在乌东的情况更诡异哦，其实乌东本来应该这样讲，本来这个乌克兰的军队哦，在这个反击俄罗斯的时候就如入无人之境，他锁定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的精准。这个精准到什么程度哦？精准到譬如说他在这个攻击这个乌东的炮兵阵地的时候，诶，很诡异，他就是能够很精准的摧毁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炮兵阵地。那而且它引起的爆炸就像这样大规模的爆炸，原因在哪里？我觉得原因还是在长期以来乌克兰掌握了，不管是透过无人机或透过跟美国之间合作的情报，长期掌握了它的阵地的一个地点，所以你可以看到可以随时就是可能用比较不对称的战力就可以达到这个引爆跟这个效果。那俄罗斯军队怎么办？只能跑啊，除了跑还是只能跑，这是一个状况。那在另外的状况是什么？另外的状况是我们看到说他在攻卢甘斯克的时候，也有看到那个军队的那个乌克兰的军队进去，他们就是一般的侦察兵。现在看到一般的，他是第一这个画面，就可能是头上戴那个像 GoPro 那一种东西，他就这样拍。你看，这他就戴在头上的，这样拍，这样找着，竟然就可以找到俄罗斯的这种车队，然后就把它歼灭掉。 啊， 哎，就这么简单。好，我不知道到底是俄罗斯的车队隐名的不好吗？不会，在丛林里面，在森林里面，你隐藏了怎么会不好？啊，奇怪的，乌克兰的军队就是能够找到。就是能够去歼灭，而且给你带一个 GoPro 拍给你看，我是这个很清楚的，我就是能够立刻锁定，然后进行这种追击跟歼灭。那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说，俄罗斯的军队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戏也戏，得也得哦，然后这个死伤惨重，然后逃亡不及的状况哦，那这个状况其实已经引起刚刚讲的大家对普丁的位置的一个担忧，所以普丁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尴尬的哦，尴尬到什么程度？他过两天。9月15、16， 嗯， 他要去乌兹别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个峰会，他要跟习近平见面， 嗯， 哦，那现在这个状况是说，有一种状况哦，伊拉克的时阵到底要安怎，要何以面对习近平？哦，因为胡锡进，哦，这个中国的嘴炮王，哦，就讲说，啊，你这个，现在中国在俄罗斯打成这样，中国应该维持中立。哎，Hello，我真的讲哦。台北有一个柯文哲，北京有一个胡锡进，两个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家伙。为什么这样说？你现在要去见 跟习近平见面，你要跟习近平跟柯文跟那个跟这个普丁讲说，我要维持中立，一民主挂对，怎么可能这样子呢？所以普丁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习近平只能默默的含血含泪也吞下去说，啊，好了，你继续努力，好好的跟乌克兰之间继续做对抗，怎么不可能维持中立嘛？所以胡锡进这个真要拖出去斩了哈，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个状况。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我们现在大家在评估的？你人跑到国外去了，普丁现在跑到乌兹别克去了，回得来回不来？哦，现在这个情况当然最就是最极端的状况。 那你刚刚的问题是他去乌兹别克回得来回不来、欸？ 最极端军事政变啊，帕北洛呀、啊，然后大家对 不是啊，那我没有一定要去哎、欸， 啊，他 可以不要去， 对，他一定要去见习近平，现在更需要习近平的资助。哦，所以我刚才讲为什么普丁很两难，他刚建完立战书，说我要去见习近平，还兴高采烈、喜滋滋的准备前往乌兹别克 去要资源的。 他现在是一定是心掉，就是七上八下掉在那里，就我去。会不会有后方无人，然后军事上面会不会有一些动乱、是有可能的。哦，但是说可能性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只知道说这一场所谓的乌东大反攻啊，俄罗斯叫做乌东大逃亡了、的情况之下，其实会让普丁的这个处境是雪上加霜。 我刚一开场的时候我有讲过说这边有一个都市传说在乌克兰传出来啦齁、主角是这一个。这个你有点没有办法确定他到底几岁，但是看起来的确是蛮有年纪的齁、这个阿伯我们姑且叫他翁伯啊，因为今天我告用诶。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手上的这把枪啊齁，一瞄他居然可以打得到轰炸机耶，苏34的轰炸机。到底是有影无影齁，这个战斗机据说是8500万美元。 所以26亿台币。 哇，然后这个就被他打下来。可是他是拿步枪 哎，你有没有注意到他那个照片？你再给观众看一下，他的枪管其实蛮长的。 对，比较长，比一般的看起来再大致。 对，它可以适用于当这个狙击步枪。所以这个阿伯，我有去上网爬书了一下，大概我说到有些外电有提到他是好像大概70岁，差不多超过70岁。那当然很多的这个网络上乌克兰和欧洲国家有些这个乡民就开玩笑说，哎，这个阿伯不错，乌克兰应该发勋章给他。这个是发生在3月的事情，的确乌克兰政府有发勋章给他。 对。 然后还有人说他老人年轻真的没有白领。在开玩笑的啦。就是说他真的在，所以这说明了什么？战争的时候你不要小看自己，就算是70岁 ,60 岁以上的阿伯，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武装自己的一个力量。那这个阿伯过去在从军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这个狙击手，就是一个步枪士兵。那他在这一次今年3月俄罗斯224开始去进攻乌克兰的时候，入侵了乌克兰，每一个人只要身边有武器，像这个阿伯你就拿起了武器去捍卫自己的家园。当时在这个切尔尼克夫和这个基辅还有哈尔科夫这三个大城，那乌克兰不是政府军就开始发一些枪支给这个老百姓，只要你愿意来保家卫国就给你一把枪去保护这个。那当然很多人会很怕死，我宁可绕跑到乌西甚至跑到乌克兰波兰边界去逃难，但也有不少人选择我就拿着枪守卫我的家园。这个阿伯叫做费多罗维奇，他就是其中一个。他拿着枪守着他的这个被这个炮弹炸了差不多的房子，他的家园。结果那个苏凯34这一架战机算是世界上四代半挺进第五代美军的这个 F22。 叫德利来供啊齁，我是苏34，我一定是飞高空嘛。 对。 那他没事干嘛那么低？因为绝对不可能是这个阿伯爬到怎么挪一个高楼。 因为苏34它是一种战轰机，它可以当战斗机也可以当轰炸机，它有对地的攻击的炸弹，它可能在搜寻切尔尼克夫的这个地面目标，它要引这个掩护地面部队。那时候记不记得切尔尼克夫离这个首都基辅大概只有60公里左右。然后不少的俄罗斯的地面部队想要妄想包围基辅，然后从切尔尼克夫拿下这个大城之后挺进基辅，然后长蛇车队，大家记得吧。所以当时他可能要用这个方式去掩护俄罗斯的这些地面部队，去攻击乌克兰的地面部队。所以他其实可以飞得比较高一点。可是苏凯34呢，他毕竟他就是低飞了，再加上我研判这一把狙击步枪，它的这个射击距离起码超过700-800公尺以上。如果你飞得又不够高，所以当时虽然他没有出现在那个 Twitter 的画面当中，可是可以听到画面，这个阿伯在讲话的时候，他在开枪射击的时候，他说：“哎，那个战斗机可见他第一发子弹可能没有打中，他飞了一圈两圈之后，他说看看他第二圈飞回来能不能撑得住。”那个阿伯就这样讲，然后他就再开第二枪，就砰一下。然后来就听到那个阿伯就说，哎，第二圈打到了，看他怎么样。果然没多久，那个第二圈他飞了盘旋一下之后，就看到那个一个影子就这样子，苏凯34就在那个镜头前面就这样斜斜的笔直坠落。那 我也不能说一定是就是这一把步枪一发子弹就已经打中他，但至少一定是他在这个时候干扰了那个苏凯34的战斗机，然后或者是他那一发子弹好死不死，比如说打中他的油箱啦，打中他的那个座舱盖啊，或者打中了飞行员，不一定，我不知道他打中哪里，但是起码因为这个阿北在地面，这个大叔或者是老爷爷，他在地面不断的做一个干扰，想要这个打这个像打靶似的这样子对空鸣枪，然后去开枪射击。结果真的就影响到苏凯34。后来大家乌克兰的民众都说，和乌克兰的媒体都说，他真的被这个阿北打下来了。至少在战争的时候，这是一个鼓励人心、激励士气。就跟画面上这个阿北，你看到没有？这架苏凯34是不是就在画面镜头前笔直的这样坠落下来？你很难置信，战斗机真的可以被一把步枪击落呢？ 刚刚金明哥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捍卫家园，你不要小看你个人的力量，每一个人在战场上面都可以发挥关键的这个小数。来，我们来看选战倒数74天，蒋万他昨天接受中广节目主持人是王伟忠的访问，然后呢这个问题其实蛮有意思的，我认为要选台北市长的应该不可能答不出来，那他是说如果你当选台北市长，你要做的三件事情是哪三件？蒋万一度讲未出来，顿顿想加固。我们一起来看他怎么回应。 你有三件事情，你马上要做，而且老百姓一定会看到的，就台北市民一定会看到的三件事情。三件事啊，你会先做哪三件？你要想吗？ 我会先第一个， 要讲出来以后当选会负到责任的。假如有三件事情的话， 好，如果一上任，我第一个我会先走访所有台北市府的这些工人员工，特别是清洁队。 这个你认为是最重要的第一件事？ 因为我一上任第一天我一定这样做。 第二件事情你一定要做，而且市民会看到的，或者是说工作人员会看到的。 第二个事情，我应该会去走访来台北市每一个市场跟商圈。 第三件呢？ 第三个，交通。 交通， 对，我会尽快的规划，相关的包括我们哪些路段智慧电杆。 我先问明贤哥啦哈，你当选议员首先要做的三件事情，你在选举的时候有没有想好？ 当然想好啊。 对啊，那可是 第一个晚上一定先睡觉睡到饱嘛，然后隔天就开始卸票，一直卸票卸票卸票，站路口市场卸票卸到结束嘛。 第三件 就大概。我对我来讲的话，如果市长了，我觉得市长该解决是这样。对我们来讲，当然是都更跟交通问题嘛，特别那颗交通，我觉得。 你好有高度哦，怎么不是你出来选市长啊？ 别的代级哦，我觉得我现在三个选市长，不论黄珊珊、蒋万或陈松，我觉得第一该解决哦，他上班第不用上班，当选第一天，我拜托他们到内科来搭公车。 对啊，不是明贤哥、阿姆哥、蒋万公三妹吼，第一件事情要去拜访清洁队哎。 那他心里面可能认为说那件事情对他会说，我觉得。王伟忠他是过去知名的制作人嘛。 对啊。 所以我们提供这三件事情凸显你对台北市的感情跟你的重视的程度嘛。可能说他对于清洁队跟打标旗哨清洁就对了。环保局在台北市有5000多人也很重要啊，当然。 对，我们不是说贬义清洁队员，可是因为你刚刚讲都更啊，交通啊。 你看嘛，都更多重要。都更台北市哦，现在都更台北市现在50年以上的房子你要多少栋吗？11万栋哎、 欸！对啊，你看你讲个头头是道，伊的讲。 如果这些全部都都更完，你要多少年吗？要1000多年哎、欸！开玩笑，柯文哲任内才完成303户都更而已、欸。他说都完要都多久？内湖的交通怎么去做解决？我觉得这三任市长都有责任。如果第一天，当然啦，第一个晚上开完票。晚上一定是好 事。不是啊，所以我请你评的是蒋万安啊。 我个人经验，我就说他那第一个啦，我就说在准备提纲的时候，我就说这一题应该是王老师突袭啦。 对、 所以 不是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比方说 在 这几支箭啊，前面几支箭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嘛。 因为你知道，万安他的个性比较慢热。所以他被问到，我觉得他有点先愣住。不过他后来讲出这三件事情呢、他代表说他对市政第一个最重要，我就说包括清洁队，包括建公务员，还有包括商圈，代表他未来怎么去。 他商圈现在选举的时候就在走了、欸。 行鬼啊啦， 对啊， 拢矮了。如何振兴商圈？我就说如何带动台北市？我觉得他还少讲一件事情呢、应该当选之后还要去见柯文哲了，跟他谈怎么去做交接的事情。还有，我觉得说。 他心里面有一个说一定有一个最感动的故事，我就 因为你刚刚讲说你认为他被突袭了嘛，那显然你觉得他答得不好嘛。 我觉得说这三个该要做，该去见青年队该要做，该去见台北市的所有的公务体系也要去做，然后商圈要走，我就说大家商圈打动假鬼了，我觉得应该再讲一件事情可以感动民心打动选民，我觉得他没有讲出来的。 对啊，我只补充一件事就好。蒋万安是已经登记参选了， 对， 有这边有选举过都知道，登记参选的时候要写他的证件。 对啊， 我跟你讲啊，蒋万，你的证件一二三前三点到底是什么？你至少照念出来也不会太奇怪嘛。 对啊， 所以哎，跟 你 讲， 你下来啦， 到现在不是啊？你被所谓三件代志，不是你的证件吗？啊，你被参选到今嘛，选举剩七十四天呢？啊，你过程当中，这应该是不要说突袭，他应该是已经被回答。被问了 N 百遍的，包括他不是第一次接受专访，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专访的必考题。 对， 他怎么会答都答不出来？这个是让人家觉得非常奇怪。 我补充一下王伟忠他的反应哦，他直接打断说：“啊，你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因为正常，我看看主持人应该没想过说你怎么回答说，我首要之务我就要先见公务员跟清洁队，可能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答案。来，东浩哥， 不讲。”见清洁队我觉得还可以讲啦，因为很基层。我受不了是第二题。 嗯。 就是你去商圈。 商圈市场。 嗯。你去商圈，然后你要听他们的意见。你现在在选台北市市长，你不是应该已经把商圈菜市场的意见都听完了吗？ 嗯。 每一个菜市场都有自治会啊。你不是现在应该已经都听完了，心里面已经有想法。 路过驾驶还来不及反应，把画面定格，就是这辆土豪金色跑车高速行驶偏离冲撞后就成这副景象，车身呈现90度扭曲变形，钣金包住路树，消防队员抵达立刻出动破坏器材，车上三个人受困动弹不得，而仪表板的指针就停留在车速140。当时开车的29岁林姓男子和后座的27岁方姓女子夫妻俩开跑车上路试车，而31岁的林姓车行老板则是坐在副驾驶座的位置陪他们一起试车，没想到发生自撞意外，导致前座两人当场死亡，而后座妻子被发现时全身多处擦伤，双腿骨折，这起严重车祸酿成两死一重伤， 车体严重变形，三人已经严重的受困，同时也请求了特搜队支援啊，动用油压破坏器材将三人分别救出之后啊，送往圣保路、布桃以及长庚医院。 陪试车却无故丧命的31岁车行老板，平常都会在脸书上分享各款新车，还有自己的自拍照，也有亲自试车的影片，看得出来对于卖车投入很多。这回也是亲自陪一对夫妻试驾市值558万土豪金色的名贵跑车，但路口监视器就拍下地面湿滑、车速不慢的画面，最后自撞酿两死意外，仪表板还停在140公里。死亡车祸的真正肇责，警方要继续追。三立新闻赵玉姐、叶欣婷桃园采访报道。 拿来给我拿钥匙啊！ 钥匙给你要干嘛呢？ 国道路间，阿伯拼命重复要拿回机车钥匙。 开玩笑， 我美容来了， 我知道。 远景一边安抚，一边帮忙找家属。阿伯误闯国道路段，幸运的是，警方到场前有好心人帮忙护送。汽车一路帮忙挡车，就怕阿伯逆向更危险，他索性下车把钥匙拔下来，把人带到路边，没想到这动作引发网友论战。 我跟阿伯说钥匙我先帮你保管，我有帮你叫警察，网络上骂我说我怎么可以就是限制阿伯的行动，被车撞了他家人会觉得说我怎么没有去帮助他。 驾驶热心帮忙把过程 PO 上脸书，有网友说好人有好报，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拔钥匙有强制罪的疑虑，小心公卿辨识主。 今天就算我再遇到第二次，我也是会帮忙啊，我做对的事，我问心无愧。 骑士会饮酒， 那你因为王伟忠问他的是说，你上任之后的 当选后还要做的三件 上任， 对， 也就是没有交接的问题，就是你市长上任之后， 嗯， 你的三支箭是什么嘛？就是你新市长上任三把火，你的三把火是什么嘛？柯文哲我对他再有意见，他至少那时候要做一件事情嘛，就把那个火车站前面 北门 的那个 忠孝忠孝的公车对 就拆掉了嘛， 嗯嗯， 就你的。你要上任，你宣誓就职之后，成为台北市市长之后， 你你的起手式是什么呢？你如果说你要去看基层，好啊，看基层玩耍嘞，因为看基层表示你重视员工嘛。可是你给市民的交代是什么？其实林先刚讲的很好啊，第一件事情就去搭公车去内湖啊，这件事情其实你现在也可以做，所以你上的那一天应该是把内湖的交通解决方案端出来。可是你不能只有内湖啊，啊，其他的各区嘞，因为你选的是市长，所以十二个行政区每一个区的发展 问题， 或者资源，或者需要什么，因为准确的细纲，你这个时候心中应该已经有一个定见，只是我的排序优先说明什么？你北塞公，我动算料就被来猛蔡奇亚、猛商圈的知识会林淑耀会做啥了？这样子。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批评他啦， 本来又惊鬼啊啦，再问的。 来苏培， 我觉得这个我刚来节目之前看的这个专访，我觉得王伟忠王大哥很傻眼哎、欸，他连他的脸部都有点在抽搐，就说你说你第一件事是要去看清洁队队员，我觉得去看清洁队队员没有什么不对，因为确实他们都在第一线为台北市的干净。整洁在做服务，那你应该要去关怀他们。但是大家需要听到的，或者是你接受媒体专访，你身为一个市长候选人，你应该讲出一个面而不是一个点。结果他今天接受的这个专访里面，他讲了三个点，他要去拜访清洁队队员，他要去商圈，然后他要去做电线杆，他要做智慧电线杆。哦，这些事情都是个别的点、嗯，你没有看到一个市长针对这个城市，他的高度，他想要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出来？我觉得这是让人家比较遗憾的事情啦。哦，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国民党的议员应该听完之后也傻了。哦，我觉得蒋万安应该是他为什么当下会这样子的一个回复？因为就我所知，现在。在清洁队，台北市清洁队的工会正在积极邀访三位的市长候选人，嗯，哦，这三个主要的这个市长候选人来进行拜会，来进行沟通。所以呢，蒋万，我觉得这个蒋万安是真的完全没有准备，他心里脑袋都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他被这个王伟忠王大哥一问到的时候，他只能想到说，哦，可能昨天。这个清洁队的工会有来邀访，所以我就把它讲出来了。所以这就让人家觉得说，你就是草包啊！你的脑袋里面到底在放什么？你想要选市长，你对这个城市的愿景是什么？你怎么会讲出一个就是刚刚可能才刚发生，你记在你脑袋里面的事情，你就会让人家觉得你就是金鱼脑啊！你整个城市的规划，整个城市的破坏的愿景没有在你的脑袋里面，你可以讲出，而且甚至我觉得。还要拜访清洁队队员，好，那你要拜访清洁队队员要做什么？嗯，比如说他的整个工会劳动的条件不够好，所以让他们在这个危险的工作当中，没有欸，他也没有讲，他就说我就是想要去拜访清洁队队员，因为他们在第一线付出非常辛苦、嗯、然后呢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市长解决，也没有啊，对不对？然后你要去拜访商圈，好，商圈你要积极的付出什么？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拜访非常多的商圈，你是不是说我上任市长第一件事情，我要把台北市几个商圈，然后做了什么样的规划，嗯、给什么样的经费，让他们做什么样， 不能停留在拜访啦， 是 应该要有后面未来的规划是什么。 这头已经酸掉起地啊，难道你像明贤哥一样只是要去卸票吗、嗯、我觉得那也不对吧，你应该更积极的是说我们应该卸票很重要啦，我还是要讲卸票很重要，我同意明贤哥所说的卸票很重要、嗯、但我相信那个时候的商圈期待的市长去是带来更多的东西，而智慧电线杆就是更夸张的。智慧电线杆柯文哲上任在四年前就说要设，后来现在除了在内湖设之外全部没有、嗯哦、因为有太多的这个资安的疑虑，所以你根本就乱回答，你要设电线杆，智慧型电线杆你要设在哪里，你要设什么样的形状的，你要做什么样的功能，你都欧北共嘛，所以人家难怪会觉得说你蒋万安就是个草包，完全没有准备好，连一个专访都没有准备好，人家怎么能够信任你当市长 这个有层次齁，一是问到他先愣了大概四秒钟，这个其实应该是反射性，因为一边算得起起丢嘛齁。来于韶老师，还有呢王伟忠他其实帮他做了分数的评分啦齁，因为专访里面除了讲说啊你上任之后要做前三件事情什么是首要之务之外，他也叫他帮忙介绍台北的景点等等，最后给多少分？ 我觉得伟忠哥不知道到底是有点狠还是怎么样，因为你那是邀请伊来，然后人拢会有一挂民主，他只有给65分，65分应该不算高分吧，对不对？赖宇霄老师， 对，我先补充一下哈，我认为绝对不是奇袭啊。过去蒋万安，我最同情他的地方是呢，你质询苏贞昌院长就遇到全台湾吵架王被电啊，我觉得情有可原啊，那也就算了。可是你有听说过为球投手出怪招的吗？我们都知道那全垒打比赛啊，为球投手啊，基本上都丢八包球嘛，对不对？他不可能忽然出怪招给你投变化球，让你挥棒落空，因为每个全垒打大赛的选手就只有那20颗球嘛，打出去找一颗算一颗嘛。我说这个伟忠哥扮演的角色应该就是另为球投手吧，因为原则上他对蒋万安绝对比较友善，不太像扣扣姐咄咄逼人嘛。所以说他是希望用他的口才临场反应带出蒋万安的特色人设或高度，或是渐渐带出呢大家心中最质疑的啊你的政策或你的愿景是什么嘛。我说楚英委员要求的比较多啦因为政治人物有选过的不论是先生或是自己都讲得出一番政见我觉得用人情来讲就好了嘛，人性嘛。那个明贤哥说好好睡一觉这也可以或者我要把今天晚上时间留给我亲爱的老婆对，这都可以但是四平八稳的答案不要说一定要讲政见我说要讲留给家人，或是呢今天呢适合呢在家里呢好好休息呢喝两杯红酒，这都不会失分的，总比什么愣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来得好接下来呢就一路走中嘛，不论是说你要带外国朋友去哪里。如果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我在台北是我是这个苏培的选民大安文山区或大安区，我的四方顶点多得不得了我怎么会说我要带外国朋友去大安森林公园走一走或带台大去带你到台大醉月湖呢看看那里到底有没有这个灵异传说，我不会讲这个嘛。我想到永康街里面呢有一些美食或是说呢瑞安街里面呢，或是呢郝龙斌市长所强调出来的在温州街里面呢有许多呢日式的这一种呢官邸遗留下来。我应该会这样讲吧。讲完第一个铺路是什么，其实他应该很少在台北市走动。只有动物园大安森林公园荣兴花园国父纪念馆还有中正纪念堂。那个都是导游行程，对不对？人家问你的意思是你有没有私房景点嘛，显然你不太熟悉台北市一般市井小民会吃什么去哪里玩的。伟忠哥的意思就是另类的时尚玩家嘛。第二个是什么，他为什么老是愣住呢？比如说上次阿嬷的事情，这又被我看出来，我都很客观的评估他很少走行程。如果一个常常走行程少车少街的人其实遇到这样的状况常常有支持者因为天气很热不然就昏倒了或是人挤人不小心有人踩空了被踩到，这个时候一个政治人物该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如果选举久的人不论说选市长选议员选立委大概都知道他要撞到花盆。为什么蒋万愣愣愣连三愣，第一个是阿嬷愣，第二个是花盆花瓶花盆弄倒了他也愣住。我只能说他可能很少去见国花市，他很少去买花，对不对？花盆破掉了那该怎么处理呢？或者专访这些事情呢只暴露一件事情。我说这些状况就是蒋万安还没有准备好去当台北市长，连当台北市的候选人他都还没有准备好。这些小动作其实呢别人呢在赖印象觉得没什么嘛，但是呢在那一些呢选举的熟门熟路，这边议员选举的很多或是像跑这个政治新闻的东豪哥是前辈，一定都可以了解其实他某种程度上状况外。 苏培我再请教一件事情因为黄珊珊他在当副市长的时候他不是里长经营很深吗现在说的是本来是国民党的里长没有了，他们改用无党籍去参选，而且蛮多的比例上蛮高的大概有200多个本来是国民党的里长，可是其中有70多位他们都要用无党籍来参选，那这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拖吊车来了，就是这部红色厢型车停在民宅前，一停就是2年。一般人挡个一天就受不了，屋主忍了700天，是内心有苦也没辙。 我是啦，那么好，你甲讲啊，我着厝水莫甲你收，着你甲搬走就好，我伊嘛唔搬。 相信车是房客的，积欠了十多万租金没给，屋主把房子收回来，房客在门口停放相信车，车内还放了广告传单当仓库使用，屋主求助警方环保局，没人管。 刚才北上来小一公路无款的款挂加白不掉呀。 屋主找警方因没挂车牌找环保局处理废弃车，但查了又不是，两边都不管，屋主提告妨碍自由，法院警方进到屋内强制执行。 天哪， 满屋子纸箱杂物，屋主家人看傻眼，不索讨租金了，只求他搬走，结果前后折腾屋主两年，还是议员接到陈情质询完，警方才行动把车拖走。 跟环保局的沟通上有一点缺失，那我们会在对我们的员警加强来教育，那如果不是废弃车辆，我们还是要后续的处理。 警方目前已未挂车牌处理，拖掉保管罚3600元到18000元，早可以如此处置，却拖这么久，车主还一直联系不上，看到满屋子的杂物，屋主气炸了，也只能摸鼻子自认倒霉。三星卫视数位陈炳豪、潘凌文、彰化报道。 新北市警犬多多上线，得在有限时间内寻找炸弹客。经过多重考验，2016年多多通过测验，正式成为新北警犬队一员，也是第一支拍过警政署广告的警犬小姐。市大运期间，多多也成为选手村执行的重要一员。国庆场合也可以看见多多挂上工作证英姿，守护国家元首及外宾安全。平常各种反恐无剧本演习，多多都没缺席，以杰出表现完成任务。领犬员带着多多要在最短时间内弃毒防暴，当时才两个多月大的多多就到新北警犬队培训，更是第一只未满一岁就通过测验出勤的警犬，如今在9月9号正式退役。新北市长侯友宜还特别颁发退休奖章， 代表新北市民谢谢我们多多哈光荣退役，奖赏一个奖牌外加中秋节礼物月饼一个。 拿下退休奖章，多多七年多的侦爆犬生涯正式画下句点。 我到犬队之后，我第一只接到的小幼犬就是多多，我学习怎么训练警犬，他学习怎么当警犬，服勤的状况会非常的稳定啊，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棒的，各种勤务其实他都能完美的去 cover 住那个勤务。 超萌警犬多多过去侦爆表现突出，在 IG 上还是个小网红，如今光荣退役，可以好好享受狗生，亮眼表现也在新北警犬队留下战绩。三立新闻陈俊杰、马玉魂新北市报道。 层楼高、充满伊斯兰教风格的建筑，就是台湾在澳门的国有财产。 据我所知，很多本来就是会，他有国民党籍，有国民党籍先 hold 住，让国民党不要在那个里提名人来跟我选。但他为了要选上，他有时候可能不一定会把党籍放上去，所以我觉得这很正常，不是问题。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很多的里长根本不帮蒋万安，而是私底下在帮黄珊珊。我干嘛觉得问题就较多？比如说，他有很多的这个私底下的秘密的行程，去的人是谁？去的人是黄珊珊啊，为什么？因为黄珊珊过去帮里做了很多的事情啊，我之前这个公园没有办法做，这里长要求的黄珊珊去做啊，所以这一件事情才是现在蒋万安他的基础逐渐在流失，所以才会有之前黄珊珊这个宣布参选的时候，国民党的这个主委要求下令说这个国民党党籍的里长不得去参加黄珊珊 去站台的话，要党纪处分 是吗？可是问题是，这跟我好不好吗？因为说对哈，在互通有无的更多嘛，而且明贤哥一定也更知道嘛。其实不止里长啊，连国民党很多的议员其实也都接受了黄珊珊很多的帮忙。现在私底下也是两边押宝啊，两个都好啊。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黄珊珊如果真的连任哦，能够接班柯文哲，到底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应该要去质疑的事情哦。这个是我今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四的总质询呐，吼，就是说柯文哲一直说啊，黄珊珊啊是他认为最棒的接班人啊。可是呢，黄珊珊接班柯文哲之后能够延续什么？第一个，市政调查位吗？ 我们已经连三连市政跳卡背了、欸嗯、黄珊珊担任副市长之后，台北市从21名掉到22名，再也没有谷底翻身过了、嗯、黄珊珊有办法翻转吗？如果黄珊珊可以翻转，那他现在他之前在担任副市长这三年就是四位数参啊，没有认真做副市长啊，对不对？然后人口外流，我们守掉了20几万人呢、欸。嗯，黄珊珊怎么样追回来？嗯，对不对？然后我们乱花钱办这个花博，这个城市博览会、啊嗯，已经花了1亿。我们现在累计到上个礼拜天结束之后是10万人参加。哦，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一样啊。还有一个更让我觉得吐血的，就是柯文哲不是一直说他自己要公开透明，公开透明啊，可是遇到黄珊珊就不公开透明。之前我跟台北市政府去要了很多的行程，说黄珊珊是不是有为了要选副市长，要求各局处安排考察行程，暗度陈仓。结果市场处排了很多的行程啊，带黄珊珊去扫市场啊。结果我进一步的跟各局处要的时候，你看秘书长居然改我的所知啊，说啊，秘书长通告所有的府会联络人说他体恤同仁的辛苦，议员要的所知只要给首长的行程就好了，不用给黄珊珊的行程，公然的改所知，这就叫公开透明。而且我在问这柯文哲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柯文哲说什么公开透明，难道我柯文哲上厕所也要公开透明吗？我老公这个黄珊珊的行程跟柯文哲上厕所一样不能给人家看的哦，这不是很好笑吗？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啊，柯文哲让交班给黄珊珊、哦、那这黄珊珊要延续柯文哲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价值？我告诉你，在这边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就是继续调查位，因为态度完全一模一样嘛，全部现在就是都是战狼嘛，然后人口继续外流，钱继续乱用，然后公开透明就是笑话。 选举可以这样一皮天下无难事吗？我们来看桃园国民党的参选人张善政，齁，来，志胜老师，张善政他不是搬出一个说什么，宏基跟我有求签一个叫终身合约的保密条款，所以呢我带到棺材里面我都不能够跟你们讲的，齁，那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农委会主委陈其忠说没啊，啊，我宏基跟农委会这个合约拿到什么终身保密条款啊？报告不都已经对外公开了吗？哦，郑运鹏就说，其实张善政应该也好好的把合约拿出来，让大家来检视，卖力公共哎呀哈，哎，到底有还没有？我们其实也没有人会知道嘛。而且合约不是跟你讲说不能抄吗？你有照办吗？对不对？来，志胜老师， 好，先讲第一个哈，讲合约好了哈，先讲合约跟计划保密，农委会有。一开始是有的，他在合约当中，哎，拍谁哦？合约我们都拿得到，代表合约契约是公开的了哈。嗯，那契约里面讲什么？他讲说未经甲方同意，就是农委会了哈，乙方就是宏基不得将契约内容啦、执行的情形啊、成果啦、哦，这个来公布等等之类的。那甲方农委会同意就意思什么？甲方就是农委会如果同意的情况之下，是可以去做公布的。那你在研究计划执行的过程当中，本来我们就不希望这计划执行它的同时你拿来公布，或者是这个一鱼两吃拿来做其他的运用等等，你就是否这个委托单位来使用。今天连研究计划我们都能够上网拿到结案报告了，这不叫公布叫什么？我不太能理解张善政的逻辑哦，这是不是因为放在农委会上网公布的这个东西哦，这不叫公布，这个叫什么？叫做泄密吗？所以是农委会甲方泄密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哦。所以其实不管是契约或者是研究计划的成果，早就已经在研究案执行完毕之后，其实都上网去公告，也就是解除了那个原来的保密。那个保密的目的很大一块是为了在执行期间不希望这个乙方，也就是受委托方哦，拿来做其他的运用。哦，这样的情况，这其实在很多的研究案当中都会出现，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哈，我完全无法理解张善政在讲什么东西。嗯，他讲说我跟宏基之间有终身保密条款，然后下一句讲说啊，所以因为有保密啊，农委会你应该把那个保密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啊。如果是你跟宏基有终身保密条款，那是你宏基跟你之间的关系啊，你不是应该请宏基拿出来看吗？而且一份契约里面，东南都有甲方乙方嘛，你手上也有一份嘛，嗯，你就把你手上这份拿出来给大家看说啊，拍谁哦，宏基跟我之间有保密条款就好啦。 对啊， 嗯，啊，就算再怎么样，你说拍谁啦，10年前我弄丢了， 你这是你跟宏基之间的事情，你要叫农委会拿什么出来给你看啊？嗯，你跟宏基之间如果有终身保密，那是你跟宏基之间的问题，不是谈花农委会。嗯，哦，那所以我完全 因为志成老师你点出来的这些问题哈，还有明贤哥，我们之前在讨论这一题的时候，我记得明贤哥讲啊，的确有一些抄袭所谓这种疑虑的时候嘛，应该公侯清澈嘛哈。那明贤哥可是一直到今天为止都还等不到哎，你觉得这样是在选战当中一个好的策略吗？ 不过那时候讲是根据媒体，包括《镜周刊》的报道，因为也有人有提出质疑，说对出来文字有相同嘛。嗯，第一个我的立场说。农委会现在当然有启动他的相关的调查的机制嘛。那第二个，我从媒体上面看到张善珍说合约有终身保密，应该是农委会跟宏基之间吧？ 没有，不是，他说他跟宏基之间， 所以 他说他跟宏基之间有终身保密， 跟拿宏基当挡箭牌。嗯， 所以我就说这一个，当然第一个农委他自己来做调查嘛，就说到底说，因为这个是三年期的5000多万，他比较一个长的期限的一个研究报告，那这一些因为过去。张三有提到说他很多是因为在做数位农业的相关的推广的部分嘛。所以他分两块啦。第一个是推广，第二个研究报告的部分。所以第一个到底有没有涉及相关的就说疑似抄袭这些，农委他自己会调查去认定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讲说要不要出来说明的部分，张三正他也承诺说时间到了他会。 哪有他的承诺是没有时间表，他 有公 开搞不好是 两个礼拜了。 对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因为选举到最后大家其实几天，我认为说这民党一定会持续拿这主攻嘛。郑运鹏也拿这个主攻啊，而且包括赖香林民众党的提名人也拿这主攻。所以我认为说张善政他，我相信他一定会做最好准备，最后一定要出来开记者会啦。因为你没有开的话势必这个成为选战。 那我们来一个祭品文好了，因为你相信嘛齁，那什么时候兑现我们很怕说126之前都看不到。要做啊， 男子火气很大，做事要闯进邻居家大骂三字经，接着双方就是一阵暴打。 你干嘛啊？你不要太这样，不要太过分，我们都夜班的哦。我们都有讲过，你这脾气差哦。 走廊上两名男子扭打成一团，谁也不想让谁。不过仔细看看，身穿灰衣服先动手的这名男子不是徒手用拳头打，而是拿着非法的手指虎。上下排门牙全被打断，牙根神经外露坏死，除了下巴嘴唇出血，背部也淤青，伤势相当严重。事发就在桃园2个月前7月23号的晚上，当事人女友指控她的男朋友在大夜班回家后在家洗澡，隔壁新来的住户觉得马达声音太大，突然捶墙壁大暴走，在走廊上表骂。 他又冲上来就拿手指虎开始打我们家的门，我就开一个小缝去看，结果他就突然想要冲进来要打我们。 根据当事人指控，对方父母一开始很有诚意，损失多少会全额赔偿，后来当事人看完牙医后包含急诊植牙2颗，加上因为没办法工作请假1周，要求赔14万元。谈完后对方父母只肯拿66000元和解，他们也妥协达成协议到警局签和解书，但是 实际上到了警察局之后，对方又不给我们看金额，也不给我们数钱，逼我们签和解书。 因开水龙头的声音噪音问题发生纠纷互殴，警方当场逮捕于男，并查扣手指虎一指。 当事人已经报警，决定不再和解，就交给法院还公道。遭指控的一方截稿前没有回应，邻居间因为深夜洗澡的马达声大打出手，还告上法院，彻底撕破脸。三立新闻赖一慈、温友莲、桃园采访报道。 片一片的鸭肉吸饱了汤汁，搭上了豆芽韭菜，这一盘鸭肉切盘人气超高。但是最让网友直呼佛心的是这碗鸭肉饭。鸭肉切片数一数，大约有12片铺在白饭上面，接着再加上一颗卤蛋，只要铜板价。 60，就蛮实惠的，我觉得。哦、一碗还有一颗卤蛋，哦、这还不错。 扣肉饭价多少？ 60， 对，我也觉得价格蛮实惠的，而且肉蛮多的，也有 蛋。鸭肉饭、扣肉饭都只要铜板价，肉、饭、蛋通通有，而且这一盘鸭肉切片100元有找。这两位消费者点了2碗饭，再加上一盘肉210元。有网友就直言：天天看咸粥一直涨涨涨，台南不是只有那个可以吃，超值的还不吃起来。 为什么屁？ 你若较输不输，一直去，当然我会一定爱对去啊。即马一斤粥啊，70-80块的时阵，我咪要落啊，去一杯呢。 这碗石目鱼肚咸粥卖260元，老板认为是反映了物价，不排除还会继续涨。美食的价格标准在哪里？台南美食多，消费者的选择相对也多，想怎么吃都不成问题。三立新闻王少俊荣台南报道。 今年 三院方姓面包师傅骑着机车来到大树土地公庙旁的练歌场，持枪找前妻谈判。当天前妻逃过一劫，但是无姓友人和经营练歌场的刘姓老板却惨死枪下。一审桥头定院以杀人等罪判刑26年，高雄高分院这个月13号维持一审原判。 啊，我也无多啊，我是算得无奈要接受啦，要默默的接受。 方姓面包师枪杀两人逃逸，在万大桥下的合体被逮。一审认定他坦诚犯案，但有悔意判26年。二审认为他懊悔，有教化可能，65岁服刑，假释出来已是晚年，再犯几率不高，维持一审原判，但没有死刑，没有赔偿。让死的家属听了无奈。 你要是干嘛？ 我是罗一君。当您曾与确诊者有接触史或自觉有风险，且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症状，就建议您进行快筛。如果快筛结果为阳性，可透过视讯诊疗或前往社区筛检站与医疗院所，由医师视讯或现场评估确认。医师也会询问您是否符合65岁以上或慢性病等条件，评估开立口服抗病毒药物或一般症状治疗药物，请您遵照医嘱服药。提醒您，前往院所时记得携带密封包好的快筛检测卡夹或检测片，不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并于报到时主动告知快筛阳性结果。照顾自己也保护他人，疫苗打三剂，一起做防疫。 我相信他一定做准备了，这因为到底要不要开，我认为说他也要准备好，不一公啊 ，A 打一下 ，B 打一下，他认为说挤牙膏啊，所以这个他没有准备好的话，啊，你说可以进贵家辉，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又留个尾巴被人家攻击，所以与其要开记者会的时候，全部拢准备就好了。 嗯，啊，郑云鹏讲得很好哈，他在讲对手，他其实是呼吁他说，不如公开所有的资讯，牙膏不要让别人挤，自己来挤，讲清楚。我们来看哈，当这个慈济的执行长严伯文他讲了一些加油添醋的话之后，蓝白为什么这么开心，这么建立心思，这么的打蛇随棍上？因为整个从声势民调来看啊，哈，陈时中绝对，如果他的防疫这么差，一转对酸美调哎喂，你觉得蓝白还会花费心力在他的身上吗？早就去打别人了哈，搞不好打到其他什么县市，我们都不晓得哈，不可能叫傻等哈，针对这个陈时中而来。不过呢，陈时中团队也要小心哈，因为今天有一个包了哈，不要再犯错了，让对方哈对手会放大来做攻击。那至于张善政的部分，立马麦克凹啊，什么终身保密协议，这个不能够当作是你的防火墙哦。报告文件都可以公开，你还保什么密齁？更何况我刚讲啦，合约也没有叫你抄，那为什么这对上来之后发现说抄袭的比例会是这么大呢？我们还是会持续的监督，我们希望张善政可以当踹够。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团加油，我们再会。 I stand before you today, I cannot help but feel the weight of historyWhich surrounds us.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继承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历史重任，不仅成为英国新国王，同时也是大英国协56个独立国家中14国的虚位元首。